早晨，早晨，各位，今日系2024年6月11日星期二嚟嘅，农历嘅五月初六。咁啊，红假过后啦，希望大家咧休息过后之后，插足电啦，今日可以 full power， 充满力量咁样迎接新一日啊！ 晨光每日一格。 睇翻今日嘅天气预测咧，都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虽然咧今日可能都系会落雨噶啦，不过你相唔相信我哋可以靠我哋微笑嘅力量，都可以同大家分享，甚至令到自己都有幸福同埋快乐嘅感觉呢？曾经有一个修女讲过。我哋永远都唔会知道一个简单嘅微笑系可以成就几多嘅美好。咁点解微笑就可以成就美好？点解会令到我哋开心啲呢？因为当我哋微笑嘅时候，有面部嘅专家有讲过，微笑嘅时候令到我哋眼睛附近嗰啲嘅肌肉喐动嘅时候，就可以令到我哋嘅大脑有一个活动嘅心情。当佢喐动嘅时候，呢组嘅肌肉都能够令到我哋嘅心情系产生一啲嘅变化。同一时间，微笑可以有三种嘅快乐荷尔蒙：多巴胺、血清素同埋脑内啡。所以就算今日天气系点都好，插足电啦，不妨尝试今日喺出门口嘅时候，都系面带笑容，同身边嗰一个讲早晨，要微笑住咁讲。好多时候我哋笑下笑下，好快就过咗去噶啦啲时间。所以你愿唔愿意今日6月11日6:11就开始喺你嘅面部挂上一个笑容，俾自己有开心嘅感觉，同一时间都可以将呢份开心嘅感觉传送开去啊！相信微笑嘅力量。 和我说一声总会爱，暖暖渗透极光，你但谁愿意望？凝望你才是最好看。你浪漫的看夕阳，留与你我温馨印象。谁不知竟跟你的天空似样，打开千扇窗，然后共度一个晚上，还发觉细看彼此太像，无人可解释如命里做家。谁像你？谁像你？还没有空幻想。笑笑说说，想想，不经意一张，和我说一声早安。暖暖渗透的光，你但谁愿意望？凝望你，才是最。 影的家，你的心倾诉在一起，等住过，然后共度千个晚上，还说要永远都想靠我，无人可解释如命里做给我，谁像你，谁像你能令我一生之想，笑笑说说想想不经意一张，和我说一声早安，暖暖渗透的光你但谁愿意望， 嚟自古巨基，笑说想。 晨光 Coffee Time。 啱啱都有讲啊，就系琴日就红假，咩假呢？大家都知噶啦，端午节。咁端午节咧，其实琴日都各区咧有好多嘅龙舟比赛，龙舟比赛咧都吸引咗唔少嘅市民啦，同埋旅客嚟到去参赏，参赏嘅，应该话参加加观赏。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琴日又有冇去呢？细细个嘅时候，我都有跟屋企人去，都大个咗之后咧，未试过真系落场比赛嘅。不过在拍嘢的途中都有尝试跟他们去跟下操咁样。龙舟比赛呢不是咁容易的。不是只是靠着手蛙的。是连带整个上半身连埋你条腰啊。爬完之后呢都会上半身都是肌肉酸痛的啦。咁睇返其实各区呢都有唔同嘅比赛，好似喺赤柱啦。喺沙田啦。在屯門啊，大埔都有的、哦、至于在赤柱那里呢，它整个赛道呢就只是270米长的，所以呢整个比赛就更加激烈了。咁而大澳那边呢都有龙舟的竞渡的、哦、而不说不知原来它都有成百年的历史，而且咧，仲系被列入为香港及国家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添。咁点解啊？咁睇翻啲资料咧，就话原来每逢呢个端午节，大澳三个传统嘅渔业行会咧就会举办呢一个嘅比赛啦。咁喺农历嘅五月初四，即系琴日，咁佢哋就会喺朝头早，应该星期初四嘅时候啦。他们就会在朝头早就会划这个龙舟，拖着这个神艇去到大澳四间的庙宇来去接神。初四是星期日先啱啊。咁而仪式活动完结了之后呢，他们就会将这个小神送回去各个庙宇那里。咁有成百几年的历史，就是说相传啊，以前百几年前，因为有瘟疫，咁所以啲渔民呢就会用龙舟嚟到拖住一啲小艇嚟到去巡游，又会接上呢一个嘅神像上到去船上面，希望呢可以去驱除瘟疫咁解。咁呢一个传统呢就维持到而家啦。咁除咗大澳之外呢，其实见到有好多嘅旅客啊 都对于呢一个嘅龙舟赛事咧都非常之有兴趣。睇到报章话咧，澳洲有游客就话，本身唔知道有呢一个嘅比赛，只不过咁啱佢就住喺呢一个嘅城门河附近，一落到酒店咧，就见到佢点解咁多人围住嘅咧？咁佢又趁下热闹啦，跟住先知诶，原来有呢一个嘅龙舟比赛、哦。佢就话啦，呢一项系极具中华文化传统嘅活动，令佢大开眼界，而且咧见到大家咁俾心机咁样大嗌支持啲队伍嘅时候，佢都睇到好兴奋。而嚟自墨西哥嘅游客都话气氛好好，睇到佢哋比赛咧系一个意外嘅收获。咁当然啦，大家都知道啦，龙舟比赛唔系净系一个比赛，亦都系一项嘅嘉年华嚟嘅。斗快之余咧，参赛者更加会斗靓。见到咧有一班嘅律师楼嘅员工，佢哋今年啊打扮成一身粉红色 Barbie 嘅造型，成功抢镜，有唔少嘅相啊，唔少报章都有佢哋嘅相。在节日的里面，大家一起去参与是开心的事，都 feel 到大家的参与度和这个投入度都是100分啊。 手机声划破清晨，提示我即刻反应是责任，大个女明明该收起不忿，但我偏偏气愤。 WhatsApp group 里太多人胡乱去讲三讲四，令人烦。立限似狂音器在播放乖戾，贪声引气太荒谬，讲真早已受够。一语不发可以吗？可以别打扰我吗？拒绝每位倾句偈，我的心太拥挤。不要催促我可以吗？ I say OK tonight alright， 得体态够全日制，不胜负荷够中关闭，聊完了再归位。深呼吸踏上征途，谁让我忐忑的虔诚止步，越界的我不要，落索的不了，开始适应我音调，空间比较重要。 陈明喜的请勿打扰模式，我是 Ficky 泳儿。怎样先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在生活上面呢， 有好多嘢我哋都系可以去重用噶。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突然之间喺屋企，你好想写一张 thank you 卡，又或者你想画一张生日卡，突然之间，真系突然之间吓，因为我试过，冇颜色笔，屋企可能就只系有原子笔，黑色嘅、蓝色嘅，咁但系你又想画个小哈哈。又或者画个生日蛋糕嘅时候，冇颜色笔点算呢？你冇理由即刻出街买噶嘛？讲唔切啦！咁原来如果你系女仔，而你平时又有化开妆嘅话咧，呢、這个时候你嘅化妆品就好有用啦。是什么呢？唇膏当然可以啦，但是要冒住它会抹甩的风险。眼接笔都可以，但是都只是只限于这个黑色或者啡色。想要啲蓝色啊、红色啊、橙色、黄色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拿你的化妆品，有粉状的化妆品就可以了。有些什么？眼影啦，又或者是胭脂啦，只要是粉状的化妆品，你只要拿透明的胶水，然后拿埋你的化妆水，不用啊吓，然后就将它沟埋佢，整啲粉出嚟，加胶水，记得是透明，千祈唔好用白色。如果用白色嗰一只咧，佢就会变咗。有啲白色糊状噶啦，攞透明嘅胶水，再加一啲嘅化妆品嘅粉，之后再加少少水调节佢嘅黏稠度，捞埋捞埋捞埋捞埋，之后你就可以有唔同嘅颜色出现。呢样嘢我真系尝试过，喺我真系好需要颜色笔嘅时候，冇颜色笔。就即刻攞唔要嘅化妆品攞出嚟画下啦。所以话生活上面咧，其实有好多嘢我哋都系可以攞嚟用嘅。喺一啲物品需要之前，不妨尝试一下上网揾下资料。 或者他没有嫌弃我双手，或者他没有。无情退后，情绪坏透怎呼救？与世界开始脱钩，失去他没有，而泪透根本太近，我早已被诅咒，用爱的浓厚，亦继续哑口。我曾伸手想补救那错漏，拼命伸手摸不到都太望漏，注定失手别内疚，我们于多重宇宙，我快乐无忧，白手早已被诅咒，任爱极浓厚，大事也无法开口。我曾伸手想补救那错漏，拼命伸手摸不到到底挽留，注定失手别内疚，我们于多重宇宙。 嚟自林峰嘅《爱在三千的宇宙》。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回应最近辞任特区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岑耀顺就香港法治所发表的个人意见，表示极不同意。发言人说，特区法院在审理国家安全案件或任何性质的案件时，绝对没有受到中央或特区政府任何政治压力。香港法治亦沒有任何倒退，任何人士無論出於什麼理由或者動機而提出相反結論，都是完全錯誤和毫無根據，必須正義凛然地予以反駁。發言人重申，司法機關最重要的職能是依據法律秉行公義，香港特區的司法制度受基本法保障。近期的案件清晰地展示了香港特区一如既往继续独立行使审判权。较早前，岑耀顺在海外的报章发表文章，形容香港法治正处于极度危险，法官需要在中央营造的政治环境下工作，又声称政府逐渐变得极权，在强烈感到有需要的任何领域，法治会深刻地被削弱。正在俄罗斯夏诺夫哥罗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分别同巴西及埃塞俄比亚外长会晤。新华社报道，王毅同巴西外长维埃拉会晤时表示，中方始终将巴西置于中国外交优先位置，愿同巴方一起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作為發展中大國，中巴有必要就國際熱點問題發出公正、平衡和建設性的聲音。今年是大金磚合作開局之年，願同巴方一道，令金磚機制為全球治理和維護發展中國家利益發揮更大作用。另外，王毅和埃塞俄比亞外長塔耶會晤時表示，埃塞俄比亞是有重要影響力的亞洲大國，亦是非盟總部所在地。埃塞保持和平穩定對於地區具有重要意義，中方願意推動雙邊關係取得更多成果，更好惠及兩國人民。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議，呼籲在加沙地帶實現立即全面和徹底停火，盡早結束巴以衝突。決議在安理會15個成員國中獲14個國家支持，俄羅斯投棄權票。決議敦促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毫不拖延、毫無條件地全面落實決議。決議歡迎最近獲美國支持的停火計劃。較早前，美國表示以色列已經接納這項分三階段實施的停火協議，促請哈馬斯盡快接受。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偏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亦有幾陣驟雨，接近週末驟雨較多。現時氣温是29度，相對濕度8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跟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出线前要谂一谂，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我是 DJ， 开创新星途。 我是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的侯伟新。有次听众在法国打电话来跟妈咪宣布喜讯，她妈咪可以做婆婆啊！不止她妈咪是咁笑啊，连我都好开心，就是这一种快乐，所以我喜欢做电台 DJ。 立即登上港台网站 rthk.hk， 我是 DJ 专业报名，截止日期8月4日。 Mega 可求，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世界女排联赛香港2024由今日起至16号在香港体育馆举行，包括国家队在内8支劲旅，把握最后机会，争取巴黎奥运入场圈。 Mega Events， Mega 可求，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早晨，早晨，6:37嘅时间啦，咁啊提一提各位听众啊，雷暴警告嗰、那个嘣嘣嘣警告咧，咁啊有效时间啊暂时去到早上嘅8点，都应该系啱啱飞出嚟嘅啫吓，咪同闪电一样突如其来闪出嚟。29度嘅气温啊，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除咗头先都有听到 Vicky 之外啦，咁啊都有白元浩小白喺直播室入边嘅。 早 晨。早 早走走走， 走走走啊！ 因为你啱啱你全部都系三粒字，三粒字 系啦， 跟翻你个 beat 成日都系 系啦，好好得得得得 ，OK OK OK 冇问题。喂，我自己就唔系好熟嗰啲潮语啦，广东嗰啲潮语我都唔 系 好熟嘅，即系香港用嗰啲啦。咁但系内地咧，而家越嚟越多香港嗰啲网民，即系上网嗰啲人咧，即系打字都用埋内地嗰啲潮语。 系啊， 你识唔识啊？嗰啲 YYDS 其实已经系。永远的神， 哦呢、這个我呢、這个好耐啦，呢、這个系你唔讲我都去谂紧，点解咧咁样？好啦，咁我仲有啲潮语咧，咁因为最近都睇到啦，因为内地潮语又掀起少少话题啦，咁我又八卦睇下有咩潮语， 咁嘅你 系啊，睇下识唔识啦。好啦，第一个炒鸡， 炒鸡 系啦，炒鸡嗱，我老实讲啊。我是我睇落去嘅时候，我系唔识噶，我认咗先。 炒鸡，我用翻睇下先。 用喺用翻普通话，我系趁住而家普通话频道乱播先去玩呢啲咋。我系唔正噶，我理身先，我系唔正噶。 我都唔系好标准嗰啲嚟噶。 系啊。 嗱， 你头先讲嗰个炒鸡咧，普通话咧，原来佢就同嗰个超级咧，超级系有谐音。谐音系啦，谐音 哦，佢唔系 super 嘅意思， 系啦 super 咁嘅意思，咁又或者系辣鸡，嗱呢啲我睇，我初嚟睇讲 咩？我知垃圾 吓系， 啊哦、我估嘅咋都系谐音 嘅 咋， 咁犀利嘅点解你？ 因为垃圾咯，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冇错冇错， 垃圾。 好啦，跟住有一个咧就写住真的 barbecue 料。哇！呢、這个我真系 O 嘴， 即系英文嚟嘅， 真的跟住英文 barbecue， 真的 料系啦，真的 barbecue 料， 真的 barbecue 橋，估唔到。 其實佢嘅意思咧，應該咧，嗱，佢呢度寫啦，真的 barbecue 料就係、是意思就係指原蛋料。barbecue 係啦，係啊，係啊 ，barbecue 啊。咁啊，真正、 因為 barbecue 完咗，佢就熟曬啦。 我估係咁樣啩，係啦， 跟住 好啦， 好玩，我最中意玩呢啲古嘢。 好啦，有啲呢、這個實估到啦 ，thank you 呢、這個。好啦，有一個咧，有一個就叫泰國嘅泰， 係 一條褲嘅褲，辣椒個辣， 嚇泰褲 泰褲辣，哇呢啲我真係拗曬頭啊！ 哦，我知， 咩咩咩， 有型。太 酷了，哇，系、哦，几好、啊， 多谢， 系、啊、你呢方面真系都几有才华、啊， 多谢， 系啦，唔知阿普通话台波波有冇听紧咧？佢可能一齐估紧，好啦， 可能佢识嘅啦已经。 跟住呢个咧就衰少少嘅，狗带，我哋平时放狗嗰啲狗带，狗带，系啦，狗带，狗带咧，嗱我唔敢献丑啊，总之佢咧就系攞翻英文个谐音 ，go die。 哦， 系啦 ，go die， 系啦，要用翻嗰啲以前嗰啲电子字典嗰啲音 ，go die。 以前系咪你配噶？ 唔系啊，梗系唔系啦。我嗰阵时都读紧书，我都想我配，因为搵好多钱噶。好啦，咁啊有呢啲咁样嘅字咧，咁所以都几得意啊吓。咁啊，大家上网嘅时候咧，可能我呢一代就应该少用噶啦。即系如果系即系用系啊用啲潮语啊， 你而家学咗你可以用噶，同我哋沟通嘅时候 系啊。如果我咁样用嘅时候， 人哋唔识你就可以解释翻俾大家。 阿欧嘉明会唔会无啦啦问点解嘅咧？ 你唔解释翻， 解释翻都得 喎。紧潮流嘛， 系咯。啊呢、這个等我哋试下喺个神光嘅 group 嗰度咧，无端端用呢啲字先，睇下边个唔明。我估应该系船仔明嘅啫。 啱啱有个太酷料，我试下用呢个先。 个咩太富辣系嘛？ 系 太富辣系啦，泰国嘅泰一条富嘅富，辣椒个辣，咁啊都多呢一类型咁样嘅叫做潮语啊。咁啊睇下大家有机会嘅话咧，就可以试一试玩一玩啦。 神光百科。 好啦，晨光百科又嚟啦吓，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嘅，咁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8点啦。咁啊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咁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啊同埋炎热啦。啊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新界仲会再高多一两度，咁啊吹和缓嘅偏南风，所以都湿啊。咁啊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嘅，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去到周末咯，咁啊接近周末咧骤雨都较多啦。咁啊寻日端午节啦，端午节啊，即系五月初五啦，咁啊5/5咁啊，所以咧，哇，即系听翻中医讲阳气极盛啊！咁啊喺端午节咁犀利嘅时候咧，即系真系热啊！寻日我都有同屋企人咧，两位仔仔咧就去到睇呢一个嘅龙舟竞赛，哇！我都好似咧就系全身湿晒咁样，我都好似以为落雨咁样，哇！嗰啲汗劲到咧～真系不得了啊！吓，好，今日题外话讲完啦，我讲翻阿神光百科喎 ，key key key 啦 ，key 啦 key 嘅时候咧，揾到个咧就关于丝绸，丝绸大家都知道系咩啦，咁啊就因为丝绸就振兴咗咧，就系以前丝绸之路咁，大家最出名啦。咁啊丝绸点样嚟嘅咧？大家又记唔记得咧？咁样好啦，丝绸点嚟嘅咧？丝绸就系由蚕丛结茧套出一啲嘅叫做蚕丝。然后再编织而成嘅，咁啊要取出呢一个嘅蚕丝，咁啊需要咧就先养蚕嘅，系啦，养嗰啲蚕，经过以下嘅阶段，先至可以攞到呢啲嘅蚕丝嘅。第一，由鹅卵孵化嘅蚕虫咧，咁啊开始咧就会食嗰啲桑叶啊，咁啊蚕虫一个月咧就可以食到大概咧就500克嘅。咁啊，即系佢体重嘅大概30000倍，系啦，30000倍。咁当然佢就好轻啦。好啦，蚕虫脱皮咧就唔系脱一次嘅，即系我哋以前细个读书学嗰啲咩诶变态啊、完全变态啊，咁佢咧就唔系变态啦，佢就系脱皮嘅。佢就脱皮脱4次，然后咧就慢慢去到长大。蚕虫分泌嗰啲嘅液体嘅蛋白质咧，又叫做丝蛋白。嗱，丝蛋白咧就喺空气入边凝固，成为咗白色嘅丝。白丝，好啦，蚕虫咧就会将呢啲白丝咧就围绕保护住自己嘅过程咧就叫做结茧。好啦，咁大家明白咩叫白丝咯？即系我哋见嗰啲 好似鵝蛹啊、蠶啊，佢哋有一嚿嘢白色嘅包住自己噶嘛。嗰句就不斷自己吐絲啊，不斷喺度自己包住自己啊，即係好似我哋自己冚被，用嗰個棉胎啊冚住自己嗰個嘅感覺咧。咁佢哋都會吐絲啊，吐自己嘅，跟住包住自己。呢、這個過程就叫做結繭。咁啊喺呢個繭入邊咧，咁啊蠶蟲就會變成蛹啦。好啦，蛹成長。咁啊，跟住咧就會成為呢個飛蛾，然之後破繭而出。祭司咧嘅時間咧就需要喺破繭之前，就將啲繭咧就收割取，咁啊成為呢一個嘅蠶絲嘅。咁啊，所以呢個過程咧需要相當之多嘅時間啦嚇。好啦，咁啊，随住呢一个公元前咁啊130年至到咧就系100年之前啦。啊，当其时嘅汉朝丝绸之路咧就开通啦。咁啊，丝绸就开始从呢个中国咧就传至到去到呢一个嘅欧洲。嗱，法国国王咧亦都喺15至16世纪都从意大利啊咁啊引入咗咧就系一啲丝织嘅技术，同埋发展呢一个养蚕业噶。咁啊，当地都开始咧就会种植一啲嘅桑树。咁啊，你种桑树好明显啊，知道点解啦？因为佢哋就想养呢啲嘅蚕虫啊嘛，有食物去到喂饲俾佢哋啊嘛，咁所以就养呢啲嘅桑树啦吓。咁啊，桑树都种咗好多啦，咁啊养殖蚕虫同埋设置工厂咧，就去到编织丝绸啦。咁另外，原来去到17至18世纪咁啊，欧洲亦都有啲嘅叫做运动啦，咁啊掀起咗一啲嘅叫科技嘅革命，哇大革新啊！仲有咧就系19世纪啊，法国发明家咁啊约瑟夫发明咗咧就机械式嘅雅卡尔提花机。咁啊，大大提升咗咧法国一个咧就关于丝织业嘅技术啦。咁啊，亦都即系并且咧就使用呢一个咧，即系好多唔同嘅技术啦吓。咁啊，佢哋亦都可以咧就将呢啲嘅丝绸咧就发展得更加好。咁啊，譬如法国嘅里昂啊，里昂咧咁啊，佢嘅丝绸喺19世纪咧系法国第一大嘅出口货品嘅。咁啊，领导当时欧洲整个欧洲嘅丝绸发展同埋呢一个时装界嘅潮流添。在以前咧，都关于呢个丝绸咧，都发生过一啲少少嘅插曲噶。嗱，丝绸咧深受当时法国皇室啊同埋贵族所喜爱噶。不论咧就系嗰啲衫啊、裤啊、鞋啊、袜啊，咁啊还是系呢个家居嘅饰物啦，都会融入咧丝绸噶。咁啊，约瑟芬皇后咁啊，尤其咧就系中意呢啲丝绸嘅制品。咁鞋咧，哇，系。咁你今日咧可能屋企都有几十对鞋，人哋有780对鞋。听到都觉得得人惊，跟住佢真系要用一间大嘅房去挤嗰啲鞋啊！我哋得个鞋架嘅啫。咁啊，有一啲朋友专家就话到啦，咁啊，法国嘅贵族啊，亦都非常之跟风嘅，所以丝绸咧，当其时嚟讲咧，喺法国成为咗个好强劲嘅潮流啊！咁啊，法国人亦都会喺丝绸嗰啲制品上面咧，就绣上一啲嘅字句。啲字句做乜嘢嘅咧？啊，原来啲字句咧就用嚟向嗰啲情人啦、未婚夫啊、未婚妻啊，全情达意。咁我觉得又唔系净系向嗰啲未婚夫、未婚妻嘅，咁啊向嗰啲结咗婚嗰啲，向自己另一半咧都可以全情达意嘅。咁啊有一啲叫做时装设计师啦，咁啊佢哋都话到嘅丝绸咁多年以嚟，去到今时今日咧，仍然都有好多唔同嘅人咧会去到喜爱嘅。咁啊系，但系制作咧就需时啊吓，咁所以大家一有丝绸嘅时候咧，都要多多珍惜、多多喜爱呢一种咧，原来都已经系端千年计嘅时装，同埋咧呢一种嘅品质啊。 真心讲爱我或爱他，跟风丝用 上个走了下个他，真心话尴尬你我吗？放弃你再搬入谁的家？成熟大个不要太虚假，要你亲口绝对，说出口别来扮醉。恨我吗？真我吗？讲话，任你讲。 有钱人衰，情人 liar。 我说你是你真错，说你会再说你太差，你再混乱就像乱麻。So I'd be getting cooler。真心讲到以后要走的话，诚实爱吗？被爱升华。任你讲啊讲啊讲啊，我会消化。还是你真到假变真乱为色光炸 ？I stay cool。 早上的时间来到六点五十一分，一首的作品歌曲来自张曼莎，讲啊讲啊。2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6%， 雷暴警告在早上的时间现正生效，大家留意住。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又嚟到6月11号星期二朝头早嘅环节，有我哋嘅茶艺师容德如 Catherine 喺度嘅。早晨 ，Catherine。 早晨 ，Vicky 啊。 Catherine 啊，我想话有朋友咧喺度游说我参加一啲茶会啊，但系我唔系好知道茶会系咩嚟。其实茶会咩嚟？ 唔使担心，因为咧大部分嘅香港人咧都唔知噶。系因为咧我就妈妈做保理茶啦，咁所以咧细个都好有缘分参加好多唔同嘅茶会啦，咁所以咧我以為咧係好 common 嘅， 我以為啲茶會係咩？咪食下點心啊，茶點會咁樣， 即係或者係英式下午茶嗰啲茶會。嗱，嗰啲都係嘅。不過咧，其實茶會咧亦都可以加埋唔同藝術元素，甚至乎咧係可以好多元嘅。即係咧，由一啲真係仿古嘅雅集啦，即係仿古嘅雅集嘅意思咧，就係我哋模仿古人飲茶嘅情景，係啦。譬如咧，宋徽宗啦，佢有一幅畫咧，係描述咗咧當時宋朝咧，佢哋人咧飲茶咧，哇，係好豐盛嘅，成台啦，有插花啦，有果點啦，咁亦都有飲茶啦。咁後面咧，亦都睇到咧，啲人點樣去備茶，有唔同嘅器具啦。咁甚至乎咧，亦都會結合埋唔同嘅，譬如文人雅士即席揮毫啊，譬如啲詩人啦，佢哋會即刻咧創作一啲詩咯。除此之外啦，呢啲仿古咁而家係好流行，譬如你知國內好興漢服潮啊， 係啊， 佢哋亦都會做宋代點茶啦，即係咧佢其實係模仿當時嘅器具啦，我哋嘅茶啦，甚至乎佢哋會喺茶上面畫畫。 哦， 我哋外 國拉花， 拉花即係似拉花，當然佢唔係真係好似咖啡咁樣去拉花啦。咁佢係真好似咧以前點茶法啦，啲茶粉發完泡之後咧喺上面咧去畫，去用一啲濃郁嘅茶粉，開咗水之後咧，咁就攞一支茶針，咁喺上面可以寫字又畫畫咯。 哇！而家少見喎，係咪呀？應該 香港未算好流行，咁但係其實而家咧都係流行嘅，即係但係當然啦，你要配翻嗰套漢服，如果你要著漢服啊，咁你要配翻嗰個年代，即係有啲人咧就求其嘅，即係佢走去著套宋唐代嘅衫，又走去玩宋朝嘅點茶包，亂曬龍啦。咁呢啲咧我哋叫仿古雅集啦，咁你亦都可以加埋譬如一啲古琴啊，一啲其他嘅藝術元素落去嘅。 咁好似聽落都好似好好玩喎，喺香港係咪冇啊？ 相对暂时香港都是以品茶会为主。品茶会的意思呢，就是譬如有些新茶啦，譬如春夏秋冬，我们按季节去做一些茶会啦，咁揀返嗰个月份适合饮的茶啦。咁亦都有啲呢，可能是西湖龙井，佢每年呢四月零呢，咁就嗰个新茶出，咁有啲新茶嘅发布会啦。但其实呢一啲呢就比较 common 啲，但其实你甚至乎而家 corporate 嘅世界呢，讲緊商业呢，佢都有好多嘅品茶会佢做㗎。 品茶会会饮六月嘅咩茶嘅？ 嗱，譬如六月咧，咁开始热啦嘛，系咪啊？咁亦都系可以饮翻啲新做嘅绿茶啦，同埋白茶啦，比较适合嘅。咁但系除此之外，嗱呢一啲就好正常啦，好大路啦。咁我最近咧就帮啲高级嘅茶艺师学生，咁我哋呢个就毕业茶会啦。咁我哋其实系准备咗成个月咧去做一个茶会嘅。 哇， 系啊，咁前面仲要有彩排啦，先至正式啦，佢哋再去邀请佢哋嘅朋友。咁譬如有两组。咁第一組咧就四季主題啦，咁都係仲要每一個季節嘅茶咧，再配咗咧一樣食品。咁係有趣，因為佢哋有啲咧係本身做飲食行業，變咗佢對食嗰個味覺咧，佢好敏鋭啊。咁佢哋再邀請朋友嚟參加嘅時候咧，我好似見到咧一個個小樹苗，就係啲茶藝師咧同佢哋嘅朋友去介紹嘅時候啦。咁佢啲朋友有興趣咧，又會再問多啲問題。其實就係茶文化或者對茶嗰個傳播。就是咁样一点一点咁样去 spread 开去咯。咁你见到咧，佢哋好紧张啦，即系佢哋啊好紧张，但系佢真系可以完成到呢个茶会，可以冲到个茶啦，介绍个茶啦，嗰个感觉咧系好似见到自己小朋友 佢成长， 系好开心噶，即系你会觉得啊，将来咧呢个茶文化嘅就靠你哋啦咁样。咁另外一组咧就再做一啲系特别啲嘅，点样讲咧？佢加咗一个生命教育喺嗰个茶会入边，佢叫一个。树下的幸福茶会，咁咧就系佢一个读书人啦，就去讲一个故事。另外咧亦都有茶艺师去冲泡唔同嘅茶啦。咁、那个故事咧就系讲喺呢一个树下面啦，佢系睇咗一本生命教育嘅绘本啊，咁系去 inspire 佢嘅。咁就系话咧啊，唔同嘅灵魂去到呢棵树咧，佢都会同佢讲翻佢最幸福嗰一日。咁咧讲翻嘅时候咧，嗰个人咧个灵魂因为觉得好幸福，就会发光啦。佢嘅光咧亦都会影咗呢棵树度。咁咧。亦都要參加者問下啊，其實你有冇諗過你最幸福嗰一日係點樣啊？咁係透過一啲嘅情景啦，都係非常之感動咯。 咁所以其實飲茶唔係淨係飲茶喎，喺茶會上面係有透過好多唔同嘅形式嚟到去叫做同茶掛鈎，係咪啊？ 係啊，其實係提升咗成件事嘅。譬如其中一個故仔，佢係講到一個茶農，佢諗起啊，佢嘅茶山冇人接手啦。咁但係咧，佢嘅茶咧都曾經咧真係可以喺台灣啦，再傳去海外唔同嘅地方， 風魔一時嘅， 係啦，佢都覺得感到非常之幸福。有時候係要靠少少想像力，但係同時間你點樣將一樣嘢就係之前講過由柴米油鹽醬醋茶提升去到琴棋書畫絲酒花茶，其實咧你飲到嗰杯茶咧，唔係淨係享受嗰個味㗎啦，係啊，即係唔係淨係啊佢香唔香啊甜唔甜啊，但係你去到嗰個位咧，你飲嘅係滿足一個心靈層次嘅滿足感咯， 即係提升咗點樣去同生命之中係有個連結啊，係咪？係 啦，係啦，咁大家亦都係可以好 creative 嘅，即係可以將唔同嘅元素去擺入去呢一個茶會咯。 啊，好特別喎！即係其實可能係可以同戲劇掛鈎，可能睇緊 drama 嘅時候，可能呢一場戲比較緊張嘅，究竟啱飲啲咩茶 咧？其實咧，我有個老師咧，佢嗰陣去玩比賽咧，佢就係將咩反轉老朋友。嗰套戲嘅係啦，有唔同嘅 emotions 噶嘛，佢就每個 emotions 咧夾咗一款茶。 咁佢係點樣咩茶咧？ 係啦，我唔係好記得佢係咩茶啦，但係佢係將四個 emotions 咧喺台上面個茶藝師就代入咗嗰個 emotions 嘅角色，係啦，咁就用嗰個 emotions 去沖泡嗰個茶。其實好有趣嘅，因為咧蘇克老師啦，佢同我哋有合作做一啲活動啦，佢都有講過咧，當你悲傷嘅時候，嗰杯茶咧都會覺得係苦啲嘅，係啊，即係佢將唔同嘅情緒啦掛鈎咗落唔同嘅茶。咁其实都系非常之好玩咯。 听你咁样今日分享完咧，我仲想了解多啲关于茶会上面一啲嘅趣事。咁不如我哋下个礼拜继续同大家讲下有关茶会嘅事啊。 好啊。 时间嚟到早上嘅6:59啦，咁啊转头会分途广播嘅晨光第一线会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陪住大家去到早上10:00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不知道会不会落雨呢？ 会，突然间会不会塞车的？ 会， 你怎知道？ 因为我听了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了，早晨，早晨，朝头早7:06嘅早上，咁啊，听众继续收听紧啊，晨光第一线啊，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嘅，咁啊 ，Vicky 都喺度，早晨， 早晨，早晨， 咁啊，亦都有一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吓，咁我哋朝头早嘅时候咧，都一齐望一望先。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另外一张都讲到，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好啦，咁啊，朝头早嘅时候咧，咁我哋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亦都有啊 ，Tiffany 喺度嘅。早晨 ，Tiffany。 早晨。 早晨。咁啊，出边啊雷暴警告啊，而家生效紧啦。咁啊，唔知道会唔会啲天气都系变差咗，影响咗呢个交通上面嘅畅顺咧吓？ 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翻宗交通意外先。系啦，啱啱咧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沙田马场有交通意外，咁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咧就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噶啦。咁另外咧，之前龙翔道天桥咧就曾经有爆水管，不过而家咧修复完成，咁就去荃湾方向近平石村嘅快线咧已经重开噶啦，咁嗰边咧就交通回复正常嘅。咁隧道情況，各區隧道出入口都係交通正常啦。另外提提大家啲封路措施，尖沙咀加南圍有路陷，加南圍近加連威路道嘅唯一行車線封閉。另外黃大仙竹園道都有水務工程啦。竹園道去聯合道方向近竹園社區中心的部分慢線是封閉的。好啦，就是咁多啦。 係咁啊，大家要留意住咧。頭先啊 ，Tiffany 一開嘅時間咧，都已經同我哋講咗馬場嗰度咧，就沙田馬場嘅位置咧，就有交通意外啊，咁啊封咗部分行車線係嘛？ 冇錯啊，嗰度都係比較多車經過啦、 啊， 所以大家要小心啊。 咁啊，嗰度都唔撞車都塞啊。咁如果而家即係直啲講，有少少嘅交通意外嘅話咧，咁希望就盡快處理成功，咁開翻曬咁多條，如果冇記錯，應該4條拎嘅嗰度， 係 啦，咁開翻曬4條行車線啊，俾大家啊駕駛人士用啊。如果唔係，真係濕濕地嘅嗰個位， 係啊，尤其是而家因為雷暴警告啊嘛，所以有機會落雨咧，所以大家行過嗰度或者係經過任何嘅道路都係要小心駕駛咯。 係啊，嗰個位都比較上容易落雨添啊，唔知點解嗰個位 係咩？ 系啊，我平时行过嗰个位，其他地方唔落嘅，系嗰度落嘅， 即系局部地区。 跟住中文大学嗰个位置嘅，系啊，嗰个位系经常都会落雨嘅，系啦、啊，所以喺中大啲朋友都应该成日拎遮啊，要中大成日落雨， 一定会拎住把遮嘅，以防万一。 系啊，雨区嚟嗰度，因为个地理问题啦，咁啊，所以啲雨云就容易积聚喺嗰度一带啦。好，咁啊，交通方面有咩提一提我哋咧？ 今日想同大家分享有一个新嘅巴士站咧，就会即将启用。 系，请讲。 系啦，咁呢个马鞍山。锦晋苑咧对出嘅巴士站咧就会喺6月16号，即系嚟紧嘅星期日咧、 哦， 就会有开始正式启用噶啦。咁咧就会有15条路线咧就会停呢一个锦晋苑嘅站啦。咁就包括40X、85M 等等等等。咁小巴路线都有嘅，小巴路线咧有803啦、805S 啦、807K 等等等等咁样。咁大家咧可以留意翻运输处嘅网站咧，会有啲咩巴士路线或者小巴路线会经过啦。咁其实大概咧去沙田市中心。大學站、觀塘、尖沙咀、長沙灣同埋港島咧，都係有巴士喺嗰度經過噶。 哦，係啦，咁好好、啊、喎， 都方便喎、 啊。係咯，即係因為馬鞍山嗰邊好偏啊嘛。 係啊，係啊。對於我嚟講，平時就唔會 過。對你嚟講咧， 對我嚟講就唔會去。但係咧，有陣時做嘢的而且確要過去嘅。咁我就只係選擇港鐵嘅啫。咁但係如果而家多啲唔同嘅巴士嘅話咧，搭巴士嘅時候都可以睇下風景。 係，我有陣時都會諗咧，如果我去馬鞍山嘅話咧，我會選擇喺呢一個中銀大學站嗰度咧就轉車啊，定、還是即係轉小巴或者轉巴士嗰啲啦，定還是係直接喺大圍嗰邊又屈翻個馬鐵過去咁樣。係、 哦、 啊。 而家多咗線，又可以多啲選擇。 多咗選擇，我就通常會係睇心情嘅，真係睇心情啊！ 我會睇天氣嘅，其實。 係、哎、呢、這個都係。 落雨啊！ 落雨咁，我就會用翻馬鐵咯。 哦，係啊，反而我落雨中意搭巴士。 嚇、 啊！係啊，唔知點解咧？ 搭巴士。 因為我中意望風景。 好濕喎！ 但係嗰啲雨咧，佢打落個窗度咧，就冇曬風景可以望。 唔係啊，就係、是、聽雨聲、啊哦、我覺得幾好聽。 咁我知道下次如果你生日送咩俾你啊？ 送咩？ 唔係啊，咁你咪你一上網買雨聲噶嘛，買完跟住直接 send 去俾你，跟住咪當一份禮物俾你嗰啲咯。 Okay, 多謝多謝， 幾蚊雞又搞掂佢又開心。 我想話即係咁樣題外話分享啊，我而家自己揸車嘅時候咧，一落雨嘅時候， 中意聽雨聲啊？ 係啊，我會熄咗個收音機或者熄咗個聽歌。 哎呀，做節目嘅人都不及雨聲啊！哎呀，真係任你自己做電台啦。 唔係咁，我嗰陣未真係唔需要聽交通嘅時候咧，咁我多數熄咗佢。即係落雨嘅時候，我真係試過一次，我熄咗之後，哇，好聽嗰啲雨聲咁樣打落個車度。係啊，我而家嚟緊諗住去畫一幅嘅畫，嗰幅嘅畫咧就係下雨中嘅車廂。係 咩？ 係我想咁樣畫啲水點。 用邊種風格啊？ 我用acrylic 嘅。 塑膠菜 係啊係啊係啊！ 誒、我都有畫塑膠菜 啊，係啊，呢個係我嚟緊想畫。 咁啊，用邊種派系嘅風格啊？咁樣又 唔會係龍捲風啊？ 咁都俾你食到龍捲風，唔係嘛？我自从我记得唔知 form 2嗰年读 art 啦，咁你知即系小唔系中学一定要读系啦，学过一种叫野兽派之后咧，我就觉得呢种野兽，你有冇听过啊？ 冇听过， 冇听过， 都冇听 过。有野兽派嘅画风嘅，法国嘅咁，我就断定咗我一生咧都同呢个野兽派嘅画画风格咧系有千丝万缕嘅关系， 紧连住啊！ 每逢一画画嘅时候，嗰种豪情壮志咧， 我就中意画抽象派， 系、啊、 啦，因为你画点解睇得出啊？ 点解咧？ 你个人同嗰啲几何或者不规则嘅图案系有好有嘅一个关联嘅感觉。 我都唔好睇得出喎、 啊。咁你画抽象派嘅咩多咧？ 通常就系画人，因为咧、抽象派咧，你画成点样咧，你都可以讲做。即系你中意点样吹都可以讲得出， 点样解说 系啦，点样解说都得，系啦， 我文雅啲， 即系点解只眼会画喺个鼻下边咧？哦，其实就系因为我望落去个人物嘅时候，佢俾我呢一种咁，即系呢一个咁抽象嘅感觉， 一种系对自己生命嘅觉悟，觉得所有嘢都要由好低层去到慢慢去到爬上去嘅感觉。 或者如果俾我去译就系，因为我嘅感官啊，我嘅鼻哥，我个嗅觉 都不及你 嘅 下巴咁犀利。 系啦， 要参考一下呢一个解说。 系啦，画画几好啊，画画 系啊，好开心噶。 系啦，画画 好治愈啊， 好治愈。呢、這个我都觉得系嘅、我识得有啲朋友咧，佢哋系社工嚟嘅，咁佢哋佢哋又同我讲过嗰种名，唔知系叫咩名，我真系唔记得咗。但系佢哋就话。一支筆一張紙就不斷畫嗰啲規則性嘅圖，或者畫啲格仔啊，一啲好普通嘅圖案咧，就構成一幅嘅圖畫嘅話咧，咁話其實任何唔識畫畫嘅人咧，都只係按照住啲直線同埋一啲打橫嘅線咁樣畫咧，就畫到啲好靚嘅圖案。佢話係一種減壓嘅畫畫方法嚟嘅， 咁、我哋下次又試下。 有冇試過啊？你哋 我呢個冇試過。 你就因為你識畫畫嘛，咁所以你咪可以用真係畫畫嘅方法去到。去到畫畫減壓咯， 試過，下次試下先。 係咯，我冇 喎。應該幾好玩嘅， 應該幾好玩嘅。咁我知道呢啲出邊坊間有啲仲有班嘅喎，呢啲都係。 係啊係啊，唔同工作坊。 係咯， 可以俾大家去了解一下， 體驗下咁樣。 體驗一下咁樣。 哦，真係犀利！呢、這個世界無奇不有。 係啊。 所以話世界好大啊。係 啊。 啱嘅啱嘅，仲有冇其他嘢同我哋講啊？ 啊，頭先咧，小白咪話有講大學站嘅，其實咧有之前咧四月嘅時候咧新開嗰條巴士路線咧。287号咧，佢都系会 经大学站啦，咁另外咧都系会经翻头先嗰个锦进苑嘅巴士站嘅、嗯，所以如果大家咧即系要来往呢一个大学站同埋呢一个锦进苑站嘅话咧，可以考虑搭287号，系、嗯、新巴士路线嚟嘅，之前有讲过， 系啦， 系啦， 系啦，咁啊都越嚟越多选择噶，马鞍山嘅居民唔使太好啦、嗯，希望食物方面都继续咧有更加多嘅食物选择，咁就好啦。系咧，我其实成日都去马鞍山，我成日都搵嘢食。好啦，唔该晒 Tiffany， 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咧，今日船仔静静地又喺出边噶啦，咁啊，同我哋望一望出边个天气。喂，雷暴警告啊，你要小心、啊，船仔。 系啊，今日咧个天气都唔系话好好啦，因为我而家其实喺九龙塘火车站，唔知道大家听唔听到啲红绿灯声， 系 嘟嘟声嘅。咁样咧，我哋 未听到、啊。你試下扮嚟聽，可能先聽到。 嘟嘟， 聽到啦。 我頭先係行去火車站嘅時候咧，哇，好大雨，我真係淋到濕曬。 嚇，係啊，濕曬啊！哎呀， 系啊，我点解你好似好开心咁嘅？ 所 以咧搭港铁都会湿身啊，搭巴士 系咯， 系咪啊？ 系啊，真系，所以大家今日可能真系要带翻把遮，因为可能下午或者阴间嘅时间都系会落雨。咁而家睇个天咧都系天阴阴嘅。不过咧落雨落得多咧，如果身子虚嘅人咧，会有一个问题，就系咧。尤其是可能有時又凍啦，有時又熱啦，我哋進出商場，同埋有時又落雨，有時又晴天咁樣。咁有啲人咧，因為咁樣咧，就有一樣嘢叫做氣象病。 氣象病 係啦，其實真唔係話哇，真係一個病嚟嘅。不過純粹就係可能你只要有少少嘅氣候變化咧，你就會覺得好唔舒服啦、嗯。可能你會係咁打乞嗤啦，可能你係會鼻敏感發作啦，等等。咁但係咧，除咗係話啊，我食翻啲保健品啊，或者係揾中醫飲藥之外咧，其實咧都可以撳一啲穴位，令到大家覺得舒服啲嘅。咁、呢幾個穴位，我覺得都幾簡單嘅，咁所以都可以介紹俾咁多位神光嘅聽眾啊。 好，請講。 第一個咧，係啦，第一個就叫迎香穴啦。迎香穴喺邊咧？喺我哋鼻翼兩邊嘅位 置。魚香迎啊，識啫。迎香穴原來一個。 即系我哋咧，譬如法令纹咧，一开头嗰个位置，即系其实鼻翼两边啦。咁、你慢慢咧就将只手搓热咗先，咁然后慢慢再按呢两个穴位咧、或者系直接整暖咗只手，都咁放喺度都 OK 嘅。咁就可以舒缓咗我哋有鼻塞啦，或者我哋块面觉得唔舒服的感觉，因为塞住咗嘅时候，你成块面都觉得唔舒服噶嘛。咁、你呢一个位咧都可以通到鼻塞嘅。 嗯，通到鼻塞好。 系啦，咁第二个穴位咧就叫做合谷穴啦。合谷穴咧呢、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噶啦， 听过系啊，但系永远都唔记得佢喺边嘅。好多穴位都听过，我记嚟记去净系记得太阳穴。 合谷穴其实就系喺我哋嗰个虎口位，即系大拇指同埋食指之间嗰个位置。 哦，系合谷穴。系啦，哦， 系呢、這个咧，成日都俾人话系万能穴嚟噶，即系好似任何头晕身庆，你都可以按一按啦。咁其实呢一个咧，亦都系有帮助嘅，可以舒缓到我哋面部啦，或者我哋口嗰度，即系可能你觉得好干啊嘅时候咧、 嗯， 都可以用到嘅。系、 嗯、 啦，咁你如果你真系按得啱咧，其实系有少少酸酸软软嘅感觉。 有啊有啊，而家有啊酸酸软软嘅感觉，两只手都有，因为我左手帮右手按，右手又帮。左手按， 哦，哇！你呢个系双重嘅夹击嚟， 咁梗系啦，系啦，快按快好嘛。 呢个系啊，咁另外咧，最后一个穴位咧就叫做风池穴，咁就系喺我哋后尾枕嘅位置嘅。咁我哋后尾枕嗰个头骨啦，然后你慢慢去到即系向下落嘅时候咧，其实你会慢慢 feel 到有一个位凹咗入去喺条颈嗰个位嘅。 系。 系啦，咁嗰个凹咗落去嗰个位置就叫做风池穴啦。 嗯，好。 咁呢个穴位咧，系啦，咁呢个穴位咧就系可以抵挡一啲叫风寒感冒啦。而且咧，如果你系冲紧凉嘅时候都更加啱嘅。咁你就系搵热水咧冲一冲，即系呢个风池穴嘅位置，咁就可以咧驱散呢一个风寒嘅、而且咧就可以令到你觉得舒服一啲。咁当然咧亦都可以，如果你有头痛嘅话，呢个都可以解到头痛，同埋令到你个人放松啲嘅。 哦，咁可以按下喎呢个。 呢个平时咧我去按摩嘅时候咧，姐姐帮佢按呢个位置，哇，好舒服， 系啊， 好舒服啊， 咁你可以自己按喎， 成日都唔同噶，自己按同姐姐个唔同嘅， 姐姐按好似啲力度重啲咯， 系啊，你自己个力咧冇咁出得咁劲嘅，系啊，始终你只手咧系向后咗。 咦，我哋神光嘅姐姐都由九龙塘火车站上紧上嚟，你转头叫佢按啊嘛， 即系船仔咯，边度啊？ 船姐，船姐姐系啊，佢上紧上嚟帮我哋按头噶啦。 我唔理你哋，我要讲天气。 好，请讲。 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亦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嘅时候咧，骤雨亦都比较多噶。 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8%噶，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低一至二嘅水平。注意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8点钟噶。 爸爸 ，I love you。 爸爸 ，I love you。 爸爸 ，I love you。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 Ficky， 我爹哋好中意听歌，令到我都好享受音乐。到咗大个先知，原来听音乐唔单止可以抚慰人心，仲可以缓解身体上同心灵上嘅痛楚。面对唔同嘅人同事，爹哋就好似潜移默化咁帮我打咗强心针。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7:21嘅时候啦，咁虽然雷暴警告啊，咁但系无阻我哋咧就继续上堂嘅。我哋今日呢一堂咧就系有关于汽车嘅，咁啊电话旁边亦都邀请咗咧就系香港汽车工业学会会长李耀培 Ringo 喺度嘅。早晨 ，Ringo。 早晨。 早晨。咁啊，早晨两位 Ricky 小 白，早晨。 早晨。咁啊，今日咧就要讲下一个题目咧，就系同当我哋揸车嘅时间啦，咁啊跟住啲大型车，以及咧我哋点样可以睇用呢个倒后镜啊？一啲用得更加好嘅技巧喎，咁有啲咩我哋要注意嘅咧 ，Ringo？ 好啊，嗱，咁当然咧，即系呢一啲就系揸车嘅经验啦，即系好坦白啦，我揸车超过40年啦，咁揸车嘅经验咧，同大家分享一下。 前辈，前 咁咧，我哋 大前辈啫嘛， 大前辈，大前辈。 好啦，咁嗱，一般咧香港咧地窄人多车多，咁但系都好多啲大型车辆。咩叫大型车辆啊？ 嗰啲麦斗啊，货大货车啊，呢啲系嘛？ 系啦，嗱，最主要 巴士都算，巴士都系嘛？ 货柜车啦，大家都知啦，都好多货柜车、啲卡车啦，之前咪讲啲大嘅物笼啦，巴士啦，有时咧就载住一啲油罐嘅大卡车啦，呢啲咧我哋都属于大型嘅车辆。咁如果我哋跟住大型车辆咧，特别要留意一啲嘅，就一。就一定个距离咧，要保持个距离，即系跟住佢嘅时间，我讲跟住佢啊，你喺佢前面嘅冇乜所谓啦，跟住佢时间要保持个距离，因为点解呢啲大型车辆咧，如果要停车咧，通常咧就系要比我哋嘅私家车更加长一啲嘅，即系话咧个停车咧要预远一啲嘅，咁所以你跟住佢咧就要留意，同埋特别咧佢个转弯咧，佢要偷位啊，我哋叫做。好多時啲巴士你見到啦，一轉彎要兩個位嘅，即係要偷位。咁所以咧，我哋跟住佢嘅時間咧，特別要留意，保持個距離。好啦，第二咧就係話嗰啲大型車輛有啲盲點區。嗱，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咩叫盲點？盲點嘅意思咧，就司機坐喺度咧，佢望住倒後鏡又好，望住幾邊都好啦，佢有啲嘢係睇唔到噶。 系啊，系啊， 系咩咧？ 系就算系唔好话大型车啦，我自己揸嗰啲细嘅私家车啦，我有阵时喺个镜嗰度咧，几快嘅都睇唔到嘅。 系啊， 好彩有个习惯就系识得拧左拧右就个头。 冇错啦，但系大型车辆拧左拧右都睇唔到后边嘅。 唔紧要，咁点算啊？ 嗱咁咧，所以我哋特别咧系留意咧啲大型车辆嘅盲点区，因为佢有盲点啊。咁所以咧特别咧如果我哋喺佢嘅后边。或者喺佢哋嘅两侧咧，如果我哋系要想爬佢头嘅时间咧，因为佢又睇唔到我哋嘅，咁所以咧系特别要留意，同埋咧，如果爬一啲大型车辆咧，要尽即系要遇得好好，同埋咧唔好缩下缩下咁啊，一爬佢头咧就要尽快过咗佢，咁呢个要特别留意嘅。 好啦，知道 咁。另外咧就大型車輛咧，我哋正話講啦，轉彎咧個半徑好大噶嘛，係嘛？咁所以咧就當如果一啲前面有啲馬路，佢要打咗燈咧，要轉左或者轉右咧，記住千祈唔好響啲大型車輛同埋路邊，你喺路邊喎，你喺路邊嗰個盲線咧，佢一轉彎咧，我哋叫夾到你啊， 哦， 因為佢會偷位啊， 係啊，係啊， 好啦。 咁咧，另外咧就要留意，我正话都提到啦，你有机会爬佢头咧，咁咧要确保咧你要够空间，同埋咧系尽速咁样过咗佢。 系 啊，最后一样嘢咧，如果你条马路好多时咧都有啲大型车辆，巴士又好，重型车又好，物拥斗又好咧，记住你架车唔好摆响一啲左边唔系一啲车位嘅路，唔系车位吓，即系例如一啲咪标位，因为点解啊？我正话讲咗，佢转弯嘅时间咧，佢系要 攞位，偷好多位，系啊， 同埋就算佢停车咧，佢都阔一啲嘅。咁所以要留意翻咧，即系话大型车辆停车嘅好，或者我哋有一啲马路咧，有啲大型车辆咧，特别要留意翻咧。我正话讲呢啲系跟住大型车辆嘅一啲小知识啦。 系 好啦，咁我哋好快脆咧，讲埋好重要嘅。倒后镜，嗱，大家都明白咧，我哋倒后镜咧有后边嘅倒后镜咧，有侧边嘅两边嘅倒后镜咧。 系啊， 咁其实倒后镜咧，一定系要睇清楚，俾我哋咧后边同埋系交通嘅情况。 系， 咁所以咧，当我哋咧如果尽量能够望到中间嘅倒后镜咧，能够咧响一啲，譬如一啲快速公路啊等等咧，留意到后边嘅后跟住我哋嘅车，嗱，呢个好重要的一样嘢嘅。 系， 咁同埋咧就系话咧，特别咧就系话，我哋如果转弯嘅时间咧，好似小白正话讲，我哋有啲盲点啊，唔好净系靠导游嘅， 系， 我哋一定系要靠咧望头啊，两边吓，好啦，嗱，最后嘅话咧，倒后镜咧，点样为之好咧？嗱，喺我哋两边，左边右边好，我哋能够望到我哋嘅前面同埋后面嘅坑手嗰、那个扶手啊， 吓， 咁咧。我哋望嘅盲点咧就少咗啦，明唔明白咩意思？ 哦， 两边都系话， 我明白，即系 左边右边 系左右两边嗰个门啊，嗰、那个扶手即系、就是、个开门嗰个按钮啊， 前面同埋后边嗱，当然唔系成只望晒，啱啱望到咁咧就最 fit 啦。 哦，系啊，因为有啲朋友咧，佢其实都唔系好识得嗰个倒后镜，有阵时咧就完全见唔到自己道门咧，咁都系啊，令到自己个盲点都会多咗好多啊。呢、這个 隔篱有车你睇唔到噶，特别一啲电单车啊啲嘢咧，你完全睇唔到噶， 系啊系啊， 就迟咗啦嘛。 啱啊， 所以记住咧，我哋教导后镜都非常之重要。 啊，系啦，咁啊，倒后镜咧，其实都有好多花款嘅。咁如果你话落雨天，好似而家咁雷暴警告啦，咁可能出边有部分地区落紧雨啦，咁啊，记住开嗰个咧就系、是、唔知系加叫咩加热功能定系防水功能系嘛？即系佢可以令到你块镜咧冇雾气嘅，冇水滴嘅。 那个、防下， 防下， 即系嗰啲 专家，即系专家。 啊，咁嗰样好重要。同埋而家咧，小白、 啊、 有一啲咧，我哋叫电子倒后镜，我唔知你知唔知啊？而家 新 款嘅车咧。其实就已经咧系个倒后镜咧就 系 一个 cam 嚟嘅，咁变咗咧我哋咧就系、是、你就唔系要望住中间嗰个我哋叫做平板，咁咧你转左同埋转右嘅时间咧、你就必须系要通过平板里边嘅左边右边嘅视频咧、你就睇得好嗱，不过系好清楚，特别咧我谂明白咧。在拍位的时间呢、你必须要靠这些倒后镜或者我们叫视频呢、反映到你后面呢和距离呢这些亦都现在是一些新款呢电子倒后镜是很清晰的。 是啦直到自己落车看的嘛、那个方向、啊。咁但仲有半分钟时间左右啦我都想问问 Ringo 呢、因为可能路面上面有很多人呢就不觉意不小心开了高灯的咁令到我自己在车厢入面那个倒后镜呢好残眼有没有办法可以即是防一防 当然啦，即系呢度都呼吁所有驾车人士咧、其实喺市区里边或者甚至高速咧，你系好少绝少开高灯啦。高灯我嚟咩用噶？就系喺啲好僻静冇街灯嘅路面，你要睇得好远，同埋对面你知道冇车咧、你先至开高灯咧去睇远啲嘅。 系 啊，嗱，咁呢啲呢个高灯嘅作用系咁嘅啫啊。咁当然啦，如果有一啲双线啊。一啲单程啊，同埋你前面唔知有冇车咧，你可以斩两下高灯咧、即系等 提示咁样， 对住嘅系嘅车咧，即系话我哋有车嚟， 明白 就唔系搵长。 哎呀，不过 Ringo， 我哋今日就够钟先，我哋下次再讲啦吓。好，拜拜。 好 ，OK，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大校委会就有关港大委任暂委副校长风波问题，向师生校友发电邮，表示有关委任为加强管治、合法合规校长之情，同时是别无选择下为港大利益做出的集体决定。校委会声明又说，近日从新闻得悉，行政长官李家超已经责成了教育局了解事件，校委会定必开诚布公，全面配合。校委会指出，根据香港大学条例规定，任命大学高层管理团队的权力完全属于校委会，又说已经同校长就相关议题酝酿沟通多时，认为校长声称毫不知情实在说不过去。另外，校长张翔发声明提出十项回应，包括反驳校委会所发出公开信中的内容，指出当中涉及失实内容和不公允的批评。声明说，校委会主席黄佩斯从来没有就提出的暂任副校长人选向他征询过任何意见，对方所指校长之情是匪夷所思，和事实完全不符。张翔又对校委会的高度机密文件再次被泄露极度失望，认为和去年九月恶意投诉如出一辙，个别人士不断恶意制造事端，搞乱香港大学和香港，感到极为痛心。特区政府回应最近辞任特区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的岑耀信就香港法治所发表的个人意见表示极不同意。发言人说，特区法院在审理国家安全案件或任何性质的案件时，绝对没有受到中央或特区政府任何政治压力，香港法治亦没有任何倒退，任何人士无论出于什么理由或动机而提出相反结论都是完全错误和毫无根据，必须正义凛然地予以反驳。发言人重申，司法机关最根本的职能是依据法律秉行公义，香港特区的司法制度受基本法保障，近期的案件清晰地展示了香港特区一如既往继续独立行使审判权。较早前，岑耀信在海外报章发表文章，形容香港法治正处于极度危险，法官需要在中央营造的政治环境下工作，又声称政府逐渐变得极权，在政府强烈感到有需要的任何领域，法治会深刻地被削弱。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骤雨较多。雷暴警告日后时间去到朝早的8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iffany 同大家讲翻几宗交通意外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深井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大榄嘅。讲多次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深井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大榄。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沙田马场有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咗啦，咁现时咧龙尾就排到吐露港公路近科学院。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运头塘村都系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而家已经清理咗，一带车多，经过要小心啦。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排到理工湾位，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喺尤丽村。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另外，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富泰村一带系比较车多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喂，你哋做乜啊？主力墙嚟噶，咪拆。记住啊，根据建筑物条例，涉及建筑物结构嘅建筑工程，例如改动或拆除主力墙，都要先经由认可人士同注册结构工程师向屋宇署申请兼获批准，才可以动工噶。擅自改动或拆除主力墙，不但构成危险，仲犯法噶。切勿乱拆主力墙，犯法兼且首尾墙。上 bd.gov.hk 了解更多啦。 正义刑警，火拼黑恶势力。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对决完结篇。 随住案件的推进，关系网亦逐渐清晰，但忽然有人检举文禄阳是黑恶势力保护伞的嫌疑犯，拍档武健又会不会相信？刑警又可不可以将罪犯绳之于法？ 国剧夜场对决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9:35，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香港乐坛海纳百川，推广香港特色流行文化。不一样的十大中文金曲，不一样的魅力诗儿组合。 Alex 李志刚、 天怡黄天怡、 Brian 阮仲阳、 Kitty 崔杰彤。 6月23号， 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会师。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 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二台话你知， 份份工都话要有工作经验先请，咁我呢啲冇做过嘢嘅，咪唔使旨意揾到工。 放心，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帮到你。 呢、這个计划我有听过，佢系专为15至24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提供全面嘅求职平台嚟噶嘛？ 冇错，佢哋除咗有注册社工提供个案管理服务，仲有有薪嘅在职培训，就算冇工作经验都可以参加噶。 咁我可以试下、哦，应该有短期实习可以试下个嗬？ 有。计划有提供为期1个月的工作实习训练给学员，不单止可以体验下职场环境，累积经验，出席率达到80%或以上，还可以申领7300元的津贴。 等我即刻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同埋佢哋嘅 Facebook 专页，仲有 Instagram 嘅账户 yetp.labor.hk 了解多啲先。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阿欧、彭咏仪，二台话你知。 晨光第一线，阿欧。 早晨，早晨，7:39，直播室入边有阿 O 啦、小白啦、Vicky 同埋船仔啊，晨光第一线咁啊！今日同大家讲一样嘢先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0:00，29度气温，相对湿度86%。琴日咧，端午节咧都有少少阳光啊，吓。 好晒添啊！寻日 下昼好晒， 喺3-4点嘅时候啊，我自己喺个位置系丁九区域啊，咁我就真系见到晒嘅，但系我真系唔够胆讲全香港都晒啊！ 我自己喺大埔，我都有去睇龙舟， 系系。 竟然间 喺边度睇啊？ 大埔最快。 唔出奇，琴日我听到你同阿蔡依依做访问嘅时候，蔡依依都有 suggest 你同小朋友去。我见你都系一个好好嘅父亲。其实你做呢个举措，我又唔觉得系竟然。 同埋，寻日朝头早，因为咧我翻到去都赶啊。你谂下，我收工翻到去嘅时候咧，咁我哋自己做晨光，我自己都知啦。咁譬如有几区都有呢一个龙舟竞技噶嘛。咁翻到去嘅时候咧，咁啊亦都知道大埔即系、就是、大埔海滨公园嗰一带咧，其实亦都有海滨有呢一个嘅龙舟赛嘅。咁但系我自己朝头早即系读交通嘅时候，我都有读过啦，车唔入得噶嘛。咁我住到武雷公咁远啦，咁于是乎又要 call 车搵啦，啲小朋友又要你如果要去咧，又要做呢样做嗰样，执定啲嘢啊， 查房晒， 系啦，好多嘢要准备嘅。 咁紧要啊！我见到你个样子都几开心啊。其实 Vicky 同埋船仔，你觉唔觉得今日小白翻嚟个样 即 开心咗？ 系啊，所以你睇下龙舟嘅威力系几咁强大咧。 即系琴日我都忍唔住湿一湿龙舟水啊！ 系啊， 真系 我都有湿龙舟水啊！ 系啊， 不过我啲龙舟水系自己身体嗰度逼出嚟嘅，因为太热啦。 系啊， 水我就冇跳落去，我系成身汗，哇！劲到咧， 押韵先， 系 顺风顺水，沾染下龙舟水啊！ 梗系要啦， 成年都好噶啦。 喂，又有你呢句就搞掂啦，今年 系啊，最 happy。咁啊，船仔同埋 Vicky， 大家有冇食下粽啊？琴日 粽我真系未食啊，因为星期日我就翻咗家乡咁样啦。咁咧粽咧，我就琴日先妈咪俾我。 家乡都有粽啊，大把咯，内地。 反而咧就真系冇去特别去买粽食，因为其实嗰日咧都落雨。 系，同埋你要办啲事嘅， 系啦，要办啲事嘅，咁所以就冇食粽啊。所以我今日翻屋企，今晚先食到第一只粽。 咁你要快啲食。船仔咧，船仔好似都系过住日常嘅生活，冇俾端午节影响你嘅生活日常。 系咪都系继续瞓觉啊？ 当然继续瞓觉啦。 人始终都要瞓觉嘅， 冇错，每一人都系要瞓觉噶嘛，系咪？ 始终都 唔可以日日咁样瞓噶嘛。 但系我寻日咧有洗衫、 哦，你洗衫啊？好 有几出奇啊？ 出奇啊！ 正常人 啊，有几出奇啊？就系出奇在于佢琴日做咗，跟住讲啊。如果日常嘅话，唔觉得系一啲特别嘅嘢啊？ 我想讲就系因为呢几日咪系咁落雨嘅，成日都洗唔到衫。寻日个太阳我洗到两机， 好叻啊！ 哇， 你真系天生嘅 course 啊！我都覺得昨天的太陽特別是三四點的時候是有些赤赤痛的曬到你可以做得到。 同埋尋日未享樂時代講疊教村嘅， 係 即係講嗰條那個龍舟係可以訂 温。喺佛山，喺佛山嗰條村。 南海 係咯，佛山南海線啦。 我翻去同我爹哋講，我話哇，原來咁勁，佢話唔係我哋條村咯。 係啊，係嘛？ 佢話原來就係我家鄉隔離嗰條涌，就喺我日我之前就係端午節睇住佢哋點樣掟彎嘅。 係 啊，我話點解你唔帶我去睇啊？咁樣 南海幾好，我自己祖籍都係南海，南海算幾富庶嘅，近幾年嘅發展，尤其是廣佛同城底下咧，佛山發展地鐵咧，好多地鐵站會坐落喺 村嗰度。一定係你真係衣錦還鄉啊！ 係啊， 得到鄉親父老嘅擁戴，咁啊令到大家都招氣勃勃一齊發展。 船仔你都要多啲回鄉探親啊！ 你哋咪同鄉？ 会唔会咧？ 同嗰个地域啫， 唔 同村嘅，系都唔同姓。我觉得个姓咁小众，系啊，得一 咁佢呢个都系小众嚟嘅。 孔嗰个大姓嚟啊， 孔 大姓个 孔 孟 啊， 系 啊，孔你起码南韩都有啊。孔刘咁样系咪？南韩都冇姓蒙啦，咁样南孔刘咁靓仔，俾我认都认孔刘啦，系咪先？孔刘系有个哥嚟嘅，如果我姓孔，我一定话孔刘有个哥哥嚟嘅，咁样系嘛？ 我都觉得孔刘 好靓仔，真系靓仔到紧要。 喂，有型 系点解无端讲端午节咧？咁啊，琴日咧好多朋友都夜晚黑出去食饭咧，就食端午节嘅过节饭咧，但系咧以小弟嘅爸爸為例咧，佢都話：喂，一餐過算啦！大哥你咁啊請，因為我係屋入邊嘅大哥嚟，咁佢真係叫我大哥，佢真係叫我大哥，係啊，佢真係叫我大哥。跟住話：你咁啊請啦，當埋父親節啦，一次過咁樣啦嚇。咁跟住我發現咧，琴日咧係好多人咧端午加父親咁去慶祝，但係我係唔贊成啊，我否決咗阿爸呢個建議。 喂，你竟然否決爸爸？ 我觉得父亲节是应该另外另辟一日去庆祝的。因为其实呢我成长的过程之中阿爸呢都好锡我自己啊。 是啊是啊。 咁 啊听啊。 我亦都呢即係我觉得为到阿小白谋福祉，为到男性谋福祉。我真係要讲大家琴日即係特别系阿小白太太啊屋企人等等呢即係你真係开返一日俾父亲节。 唔好諗住一鸡几尾啊。 你琴日有冇少少咁嘅放味啊 我寻日冇嘅。寻日冇嘅。因为寻日都系我自己带嘅。 两个仔。 我爹哋 太太开工，太太开工。你爹 哋都系咁讲嘅。星期日我哋翻个家乡，跟住就话我哋食完嗰餐就当父亲节啦，咁样。 系咯系咯， 唔好啦。 唔好，其实嗰种咧，即系懒系不拘小节咧，我觉得男人唔好咁样。 系 真系应该坚持翻自己男人要有翻个父亲节嘅，真心啊嘛，系咪先？嗱，母亲节有花收，又话食餐好，又话食几餐咁样。父亲节咁卑微地要同端午节 crossover， 我觉得我谂唔到过去啊！ 即系作为父亲啦，我都系父亲，咁我亦都识得好多父亲。有啲父亲咧个心态就系、是除咗系谂住低调之外啦，咁亦都唔想咧就系、是、搞到屋企人。即系点解咧？因为佢哋个心态就已经系打从骨子里已经个想法，就话太太好。屋企好、我好，哇 ！Happy wife, happy life。 小白，你呢个观点咧，我都非常赞成。 有唔少人系呢个心态。 不过，我重申多次我嘅观点：父亲节唔应该同端午节 crossover 嘅， 赞同 系应该分翻开嘅。父亲节唔应该咁卑微地度过嘅。 我应该要同翻爹哋讲，唔系我想多一日见你啊嘛。 系啊，真心我觉得父亲都系伟大啊， 伟大，梗系伟大啦。 阿船仔，琴日你有冇？谂住crossover 一鸡几尾咁样， 冇啊！但系我哋前日食咗父亲节饭，反而、 哦、 哇咁早， 但系独立嘅嗰一餐饭系咪啊？ 系独立 独立嘅，但系琴就冇端午节冇话整只粽出嚟。喂，话点都系食 呢只呢只就叫做爸爸粽啦， 唔得嘅。端午节系爱嚟纪念屈原嘅， 系 屈原唔系我爸爸。 系啦，嗱，你呢个选你呢个讲法咧就好啱啦，我自己觉得端午还端午，父亲节还父亲节， 总去。庆祝爸爸唔系几好啊，好似， 所以你姓孔系啱嘅，你唔系姓屈， 系啊，唔系，所以你姓孔咧都系书香世代，你又懂得呢啲嘢，因为今时今日咧好多外国留学翻嚟咧，成日都话不拘小节啦，唔紧要啦，一餐过啦咁样，跟住父亲节啊，饮餐茶同阿爸都唔愿意嗰啲咁啊，我就觉得唔系咁好咯，咁啊今日咧就揾嚟报章，咁啊有啲父亲节嘅一啲自助餐订座早料优惠啦，虽然都唔早噶啦，你呢两日 pick up 到。都仲系早嘅。如果你呢两日 pick up 唔到咧，要 walk in 咧，咁啊正价收费啊吓。咁我见到咧有一啲叫自助餐嘅午餐咧，大概都系400多元到啦。咁样，我觉得系时候要告上一下你爸爸啦，系咪先？即系我睇到啲五星级嘅酒店咧，就贵少少嘅。嗰啲咧6月15至16号咧食个晚餐咧，成人咧每位啊大概咧788元咁样啦。咁但系咧你储满3至4个人咧就会额外得到8折嘅，咁有一啲咧酒店又好识做生意嘅，佢话咧送上呢个父亲节嘅名牌领胎 啊，我领胎啊， 系啊，我 名牌嘅领胎， 领胎咧系成日都系父亲节入边。 是啊 被标签咗嘅一个礼物， 但系好似唔系真系咁多爸爸中意戴胎。 啱啦啱啦，船仔，你系时候访问一下你身边最除咗你自己自身最 close 嗰个爸爸之外，小白咧都系为人之父啦。你问一下佢送领胎好定系送波鞋好？你问一下呢个问题。 嗱，我估咗先，一定系波鞋。我好日都唔见佢戴胎一次。 你都冇见过， 我都冇见过你打胎。 我打胎都系有阵时做嘢嘅时候，但我嗰啲胎都唔系即系以前我哋读书嗰啲胎啦，直身嗰啲胎，我都系用。嗰啲花型嘅煲胎， 花俏少少， 系啦，花俏少少嘅，咁啊望起上嚟有啲不一样啦。咁胎又真系少， 所以我喺度谂咧，有阵时你活化香港啲餐饮业咧，你仲系讲紧几廿年过去了，你再送条胎俾人哋，就算嗰条系名牌好，乜牌都好啦， 你 都 要用先得 噶。转下啲嘢啊，其实咧依家啲老豆咧好中意 gadget 嘢噶， 系啊， 你送只智能手表。即係嗰啲健康嗰啲都仲好啦，係咪啊？你或者即係送下啲跑山啊、跑步嗰啲鞋，依家好多老豆都中意跑步。Vicky 爸爸啊，中意跑步啦，係咪先？ 係啊，所以上次去日本咪買咗對跑鞋。 係咯， 係啦， 你即係如果啲酒店啲 marketing 係有少少。用下脑筋嘅，你唔会今时今日你仲去， 或者再有更加多嘅创意。更加貼地， 我知啦。因為你就算送個髮泥都好， 係 啊，用下。 但你又唔得，有啲爸爸開始脫髮啦。你咁樣咧，會刺激到爸爸嘅心臟咧，佢弱小嘅心靈咧，都已經蕩然無存啦。咁樣，咁點？ 送啲咩好？ 唔係，所以未唔係我哋諗嘅，係酒店嘅 marketing 咁。你如果再係送緊啲領胎咧？ 我估咧你个营业额咧都系比较难搞啲。你谂下，你行出街除咗中环啊，即系高新金融区嗰班打呔，你睇下边个打呔？ 而家又话有阵时环保啦，咁啊，所以即系你 office 入边咧个温度都唔会教到咁冻啊。咁啊，佢哋有啲公司都直头话你唔系见客嘅话，你唔就呔都唔使打。 系啊， 系啊， 所以大家都要谂谂啊吓，即系点样庆祝父亲节啊？预祝大家普天下嘅父亲节快乐啦！名字叫现在啊，现在都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0点钟。 晨光第一线，船仔。 上面都多了很多自动贩卖机，甚至是越来越多花款的。我最近就沙田见到有一款就是卖花啦，那款就都见了很久了。但是原来现在的自动贩卖机就不是就咁卖嘢咁简单的了，因为已经太靓了啲设计。 有乜嘢啊？有名牌卖咁样系咪？ 就直情系即系佢啲成个贩卖机外形好靓，系变咗个打卡热点嘅。 咁犀利！ 我又好似外国嗰啲咧，自动贩卖机已经系盲盒自动贩卖机。 哦，有盲盒啦，系啦，内地都有盲盒可以买。 几得人惊啊！你俾钱都唔知道自己买咩喎？ 系咯， 好似要玩埋游戏先有。 你买零食， 你撳嗰啲嘢出嚟，自己又唔中意食咧，真係到時真係得啖笑。 不過我哋細個都係咁嘅，你記唔記得舊時細個咧，船仔佢有食一分鐘先。我哋舊時細個喺士多咧，佢咪有啲搣嗰啲紙嘅，一張紙皮， 我知你講咩啲， 搣開你， 跟住你 七號 number， 七號 number， 佢對翻你攞啲乜嘢， 攞嗰啲咩禮物咁樣，即係純粹講。 呢個玩法真係以前嘅玩法嚟，而家冇乜呢啲喎。 咁啊，即係總之所有嘢都係太陽之下無新事啊，換個包裝啦。好啊，咁啊交俾船仔繼續講啦嚇。 係啦，除咗頭先所講嘅盲盒之外咧，而家日本就有呢本拉麵啦，三十秒內咧就會有一個拉麵俾你㗎啦。 即係盲盒。拉麵啊， 都唔系盲盒，系真系就咁揿，即系即刻出碗拉麵俾你，自动贩卖机嚟嘅，系啦， 好劲喎，好劲喎， 系啦。咁另外有一个咧都几特别嘅设计嘅，你系可以喺个手机嘅 app 度，首先讲到明自己想要喺个贩卖机度要咩物品， 嗯、 之后去到咧一揿个掣就有噶啦，即系帮你 hold 住咗。咁但系有个好处嘅，譬如我想送俾个朋友，但系我唔喺你隔篱，咁啱部自动贩卖机喺你隔篱。我就直接喺部自动贩卖机度帮你订一个嘢饮，你直接去揿就得啦、嗯。 哦，哇！呢、這个就除咗自动贩卖机，呢、這个就可能外国或者日本流行嘅，内地就好中意譬如帮船仔叫定一个午餐，咁你只需要咧去到你下一个工作地点， 嗯、 即系当我系船仔嘅另一半男朋友先算啦、啊。我知道女朋友辛苦啦，咁可能你翻完电台咧要翻中大咁先算啦。咁啊喺中大门口你就去 pick up 你今日嘅早餐咁样。 哦 咁又內地就好流行嘅，因為即係美字頭嗰個點餐平台，佢、就好貼心嘅，好似成個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咁去招待你嘅咁樣咯。係 啦，呢一款咧我都覺得幾得意嘅。咁但係最近咧，而家譬如喺韓國咧，又有一款嘅自動販賣機咧，我自己都覺得幾好嘅喎、就係賣底片啊。 哦，賣底片啊！ 系啊， 今次咁嘅底片仲當然有佢嘅生存價值啦。有一班中意玩相機嘅朋友仔啦，咁、但係有冇需求咧？我又真係 係啊，因為其實而家多咗好多人咧，係好中意玩菲林相機嘅。咁、如果你係突然間可能行過條街，我有部菲林相機冇曬底片啊，咁、我又想影，咁、我可以點咧？就可以去到呢一個自動販賣機嗰度嘅。咁甚至咧，佢係成個外形都係好靚嘅，即係設計到咧係同成條街咧應該係一致嘅。咁所以有好多人咧特登去嗰度打卡。咁甚至咧有一個服務，我自己都覺得幾貼心嘅、就係、是、底片呢樣嘢就係你有菲林相機啦，但你曬唔到相噶嘛，係咪、你要真係揾翻嗰間鋪頭幫你曬噶嘛？ 或者自己有間黑房啦，跟住就曬，即係嗰陣時啲八九十年代啲電影， 跟住揾盞紅燈喺入邊咁樣曬出嚟， 有個鉗咁樣，跟住又整起佢 我 嚟 攞啲藥水浸住啲相。 我想話而家咧多咗好多唔同嘅工作坊都有呢一類咧，係俾你曬翻底片。我試過去啊， 即係總之依家古老當時興咯，好多嘢咯，係啊係啊。 係啦，咁但係除咗係自己想曬之，你都可以用自动贩卖机嘅。嗱、佢咧就唔系话即刻帮你晒咗啦，当然。但系咧，佢隔篱系有个黑色箱嘅、你只要将块底片咧掉落去个黑色箱度，佢、咧就会帮你送咗去总店嗰度帮你晒噶啦。咁、如果 我以为咁巴闭，即刻帮我晒， 即刻晒就真系太叻啦。 系 咯。但系佢有个话，如果你电子档嘅话咧，系唔使收费嘅。咁你就就咁掉落去就得啦，好方便喎、好过你特登去间铺头啦。 系， 如果呢啲自动贩卖机系周围都系，就一定就会比铺头好咯、因为有阵时我有啲想晒啊，其实你依香港晒相咧系得几间铺头， 系啊， 即系以九龙区为例。当然你话喂旺角仲有几间系，即系旧时中去社下边仲有几间可以搞到，但系佢都唔系即刻即晒即有。 我都会晒相嘅，咁但系晒相就我用个方法就喺个电话嗰度就直接透过佢哋个 app send 晒啲相出嚟啦，揿晒，跟住你咪写，跟住话翻俾你听几时有攞，你咪去攞，又唔使企喺度拣。 但嗰啲就喺啲大商场入边多少少。 系啦，系冇错， 系 啦， 连锁式，系 啦，连锁式 都仲讲紧大商场都咪个个商场有嚟噶。 系 啊， 所以其实如果一多咗好多唔同自动贩卖机，我觉得个好处就系咧，应该对于个店主嚟讲，个价钱应该都系平啲嘅。個 cost 係冇咁貴，咁所以大家都可以發掘一下，究竟香港有冇啲地方係可以擺自動販賣機，有冇啲新嘅類型產品咧，可以俾我哋香港市民咧，不如自己去撳下，因為而家真係多咗好多款，又有花啦，甚至而家有整棉花糖機喎。 哦，係啊，係啊，我見到有 啊，所以大家都可以不妨試下啦。 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三分啱啱跳咗一格啊吓，咁啊今日咧呢个环节咧继续有金利丰金融集团啊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Dicky 早晨。 喂，早晨，大家好。 系咁啊，请你出嚟咧，要跟进一加码美股，因为咧议息之前咧，咁啊道指咧就先跌后升啊吓，咁啊两个指数咧都接近喺高位嗰度收市啦，咁都好似望落几好睇啊吓，咁再加上即系叫做大家都好似憧憬有机会减息啦，嗱唔知系咪真系咁啊吓，咁当然啦，即系交俾 Dicky 啦，帮我哋分析一下咧外围市况嘅变化先啊，好嘛，唔该。 喂，好啊，咁啊嗱，即系我哋啊放咗日端午节假期食啊，总系游下龙舟水咁嗰啲啦吓，咁但系咧即系北美洲就唔会等我哋嘅，咁啊继续都有事嘅，咁就喺 O 咧都讲到就话啊，即系息口系一个因素啦吓、啊，究竟年底减一次定系两次咧吓，咁、啊、呢、這个即系就系仲系有变数嘅咁样，咁啊当然就咁讲三大指数咧表现都唔错嘅，都系有輕微嘅升幅啦，咁今個禮拜咧，其實咧就真係講緊咧，仲有一日嘅啫嚇。咁啊，聯儲局嘅呢一個六月份嘅議息嘅結果咧，就會出爐啦。咁基本上咧喺呢個議息之前咧，聯儲局如果你話即係講嗰個減息嘅預期咁講咧，就今次個期貨市場顯示咧，基本上就差唔多近乎100%咧，市場認為咧今次利率咧肯定啊唔會有任何變化嘅。咁當然呢個都係早已經係預期嘅事啦。咁但如果你話真係講到即係點講咧，遠距離少少咁講咧，究竟去到年底啊，有冇減息嘅空間咧？嗱，首先歐洲央行減一次啦，加拿大央行啊率先咧七國集團裏面第一個國家已經減咗啦。咁究竟聯儲局有冇機會減咧？咁而家普遍市場都係一路都係左右咁發緊咧，就係減一次、減兩次、一次起、兩次止，都係仲係一個咁樣嘅預期。咁因為嗱，即係啱啱睇完再之前咧，即係一連串嘅就業數據，咁非農業職位嘅增長咧比預期多好多。咁呢樣嘢咧就令到大家都會覺得，哇！即係嚇個就業市場都仍然好暢旺喎、哦。咁即係喺咁嘅環境底下咧，都好難有個好勁嘅減息嘅預期啦。咁當然啦，就舊咁講個標準普爾500指數同埋個 Nasdaq 咧，再創呢一個即係收市新高啊！咁其實講真，今年嚟講咧，呢兩個指數都創咗 N 咁多次新高。咁而道指雖然未係收市新高，咁但係而家都即係好逼近嗰只啦，即係講緊即係40,000點啊嘛。咁而家又再咬下咬下咧，亦都又再上翻嚟。咁當然啦，值得要去留意咧，今個星期幾樣嘢啦。咁講緊呢一個即系 Nvidia 就已經拆細咗啦，咁啊已經係啦，咁啊蘋果又開會啦，即係嗰個就係產品發布會啦，咁啊即係都係好多個焦點嘅，咁仲有今個禮拜亦都有即係好多啲即係反映即係通脹預期嘅一啲嘅數據，咁所以咧即係都係嗰句啦，仍然都係要拭目以待嘅。 咁啊 ，Dicky 同你講多兩三分鐘車啊，咁啊為期咧九日嘅2024咧粵港澳大灣區車展咧，前日咧就喺深圳閉幕啦，咁啊睇到咧今次嘅車展咧大賣咗42,000輛，預計個總額咧超過啦100億人民幣嘅一個叫做回撥咁樣啦，或者叫收益啦。咁當中咧啲叫做車企老闆都喺曬度，包括蔚來嘅董事長啊李斌啊，小米嘅董事長雷軍先生啊，仲有華為常務董事長咧余承東先生，呢啲造車界嘅猛人咧都親自現身。咁啊嗱，講車一定要預下 Dicky 講下啦。其實今次咩國產嘅電能車咧，真係你想佢個外表係點，佢都可以個外表係點。你想佢零至一百有幾快，佢都做到零至一百有幾快。你想佢嘅智能駕駛系統個操控感有幾強，佢都做到俾你，唔係人手嘅操控感啊！智能駕駛嘅操控感。好啊 ，Dicky， 不如你都分享一下，喂，今年其實即係呢啲灣區車展或者內地嘅電能車有啲咩看頭，或者你感受係點啊？好嘛？ 我諗我都係繼續維持我過去嘅講法啦，即係我諗我都好耐之前都同大家講嘅，就話啊，即係如果講國產嘅電動車嘅品牌，就係真係絕對可以比美咩咧，就八十年代嘅日本，以至到90年嘅韓國，甚至乎咧超越添啊嚇！即係如果講喺汽車工業嗰個躍進，咁當然亦都客觀嘅事實就係同以往嘅內燃引擎唔同，而家主要都係一個摩打啦嚇，咁所以最緊要咧就係做工精唔精美啦，咁性能嚟講咧就純粹咧就睇一個電嘅功率嘅啫咁，咁啊再者咧就係好多嘅車企，咁當然亦都好似80年代嗰啲日本車。咦，同歐洲啲品牌咁相近嘅啲外形咁，咁而家都真係仲係咁樣呢個狀態嘅，咁呢個係我個人嘅觀感啦。咁但係呢都開始慢慢呢就已經有佢哋啲即係個人風格嘅啦，即係個別啲電動車企品牌，同埋真係如果講即係所謂嘅即係內地稱之為性價比，我哋講話平靚正呢，咁就真係啲內地車企真係做得到囉。咁同埋即係今次啦，即係以往上海啦，今次呢、這個即係大灣區嘅車展啦，咁亦都係可以話係啲車企咧就係爭言鬥麗嘅好時機啦。咁、我諗亦都係冇辦法啦，即係始終即係做到嘅嘢就係靚噶啦，跟住定價咧又平噶啦，咁所以就好多啲國家嘅即係話一啲嘅所謂嘅貿易壁壘啊、關税啊，都虎視眈眈。而家已經有啦，土耳其啦，咁出咗招話，即係要將中國出口嘅車企要加一個好高額嘅一個關税啦。咁不過咁德國咧，首爾茨總理就話唔贊成咁，咁佢都醒目嘅，即係講真，如果德國真係加，調翻轉中國亦都可以限制翻啲德國嘅即係啲名廠車。入口嘅時候嘅關税嘅啫，咁啊講真又係嗰句，即係呢啲即係環球嘅博弈啊、關税啊，其實無人無知都唔係一件好事咯嚇。 咁所以咧，大家都要睇下，咁啊做消費者啊睇下唔同車嘅性能，做投資者啊睇下唔同咧關於車嘅係啊一啲嘅限制啦，或者一啲即係頭先的其講嘅貿易壁壘啦，咁你就會知道更加多。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執行董事啊黃德基先生咧，幫我哋分析大市啦，同埋頭先同我哋讲下车啦，咁啊 ，Dicky 多谢晒你，我哋礼拜四再倾咯，好嘛？多谢你， 拜 拜。 怎算好？一碰到三秒钟都醉到。被你画上记号，像秘密要泄露，凝望你。怎算好？怎太早？一个心不靠谱，现已没有出路，闯向绝对。I am falling for you 太陡 得快却不惊讶，做对戏中主角，花一辈子对话。 我是 DJ， 开创新星途。 我是二台晨光第一线的嘉明。以前入行想住做 DJ 是想见下明星仔的咋。不过后来入了行之后才发觉要做一个内容丰富有养分的节目。主持人先要吸收所有最新的资讯，自我增值。这一种不断学习的机会是很难得的。 立即登上港台网站 rthk.hk， 我是 DJ 专业报名。截止日期8月4日。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世界女排联赛香港2024由今日起至16号在香港体育馆举行，包括国家队在内八支劲旅，把握最后机会，争取巴黎奥运入场圈。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一定要睇啦，世界女排大奖赛香港站啦，或者依家叫做咧世界女排啊联赛香港2024啦，咁啊一年六日咧就会喺香港啊体育馆嗰度举行啦，咁啊国家队啦，大家最喜爱嘅中国女排咧就会出战啦，出战咩咧？土耳其啦、巴西啦、波兰啦、多明尼加共和国啦，仲有咧德国啦、泰国啦、保加利亚，全部咧强队嚟嘅，今次咧真系集合。到啦，好多即系现今排坛好强嘅队伍啦。即系之前都有节目同大家讲过啦，其实咧土耳其咧喺近十年咧个能力值咧攀升得好快啊吓，咁啊反而咧即系我哋传统睇嗰啲古巴啊嗰啲咧，俄罗斯咧就有少少咧叫做能力值下降啊，咁你睇个世界排名你又会知道。好啦，咁啊琴日咧中国队嘅主教练咧就承诺啊吓喺记者会嗰度讲咧就会多啲俾主将啦朱婷啊正选啦上场嘅机会。会增多咧，依个就系我哋中国队嘅主力啊，亦都系我哋最强劲嘅大锤手啦。咁啊，可以好近咁样揼到三米嘅，咁啊，好强劲嘅。咁啊，睇下朱婷可唔可以喺巴黎奥运之前咧，用呢个唔止做热身咧，直情打场好波啦，继续 keep 住个状态咧，咁啊，打翻一个出色嘅演出。因为喺澳门站咧就表现就一般般啊，因为两胜两负咧就结束咗澳门站嘅旅程，嚟到香港站。究竟会是点呢？咁啊，一年啦，六日你就会知道啦。咁啊，除咗讲咧呢个世界女排大奖赛咧，仲有咧咁嚟紧啊欧洲国家杯啦，都好想咧透过大电波咧去同大家讲翻咧，就系啊唔好。呢、這个即系赌呢个外围波啊，因为咧我睇到报章嘅报道咧，其实咧都几严重噶呢一个问题啊，即系大家可能喺一啲非法嘅赌波网站嗰度咧就打赌波啦，咁其实即系有合法嘅博彩网站噶嘛，香港 系啊， 咁又合法你又唔想拣啲合法，你又拣啲非法咁样，咁啊睇到报章报道咧，警方咧就加强打击啊呢个欧洲国家杯嘅非法赌波啦，咁亦都不如咁样讲啦，其实不赌啊是赢钱啊。 梗系啦，你话即系睇波不赌波嘛，乐趣多好多啊！ 系啊，咁啊，希望大家都真系可以做到啦。咁因为睇到报章咧，都真系有访问到啦，一啲即系沉溺于喺博彩嗰度啦。咁乜嘢都赌啊，基本上咧，佢24小时有唔同世界各地嘅足球赛事咧，都会去赌博啦、博彩咁样啦。咁所以咧，佢曾经亦都欠下咧。接近300万嘅债项啊，咁系时候教下大家理财啦。你无端端争人哋300万咧，就等于一层楼嘅首期上车啦。 咁样真系， 你一层楼嘅首期，你而家市区楼都系大概800万到，咁你差唔多你可以买到层市区楼，咁但系你又为咗赌波而冇咗300几万，咁值得咩？ 一啲都唔值得啦。咁所以咧，即系足球咧，咁你梗系大家享受佢嗰个刺激嘅过程啦。咁如果你因为人哋踢波，人哋攞唔攞呢一个冠军杯又好，咩都好，咁搞到自己冇一层楼啊，或者损失咗大量金钱咧，绝对系唔理智啊。 咁啊，警方亦都会加强咧打击呢个外围博彩赌外围波啦。咁呢个都系好重要嘅，因为有好多市民如果系参。 与呢啲咁嘅非法赌博咧，系犯咗咧向受佢收受赌注者投注罪行嘅，最高可以判监咧九个月啊，同埋罚款50,000元嘅。 系啊，所以就真系唔好搏，真系唔好，呢啲都唔好，因为始终咧，即系睇好多新闻咧，就系话啊，如果你赌博咧，会家破嘅人亡。 系啊，系啊，哎呀，我细个睇好多啊，呢啲咧，跟住又睇嗰啲咩以前细个睇嗰啲政府宣传片啊，系啦，通常咧 有啲广告赌啲钱落海咁噶嘛， 有赌钱落海嘅，有啲咧又话咩搞到屋企啊妻离子散啊咁样咧，哇自己。想翻你，我细个有电视迷嚟噶嘛，睇好多呢一类型咁样嘅，咁啊真系入咗脑啦。所以嚟到我呢一代嘅时候咧，我就已经唔会再去赌钱啦。 系啊，咁我都系咁样噶啦，即系都系嗰句，即系如果可以就少啲参与博彩啦。但如果你就算真系要参与博彩，你都喺合法嘅博彩渠道嗰度去投注咯。咁样呢个即系始终你开得个机构，即系有个 NGO 出嚟，咁你都系想佢有个博彩收益嘅，佢有个惠泽社群嘅机制噶嘛。 小赌先系疑情。 系啦，咁佢惠泽社群嗰个机制亦都可以帮到咗。帮助咗好多人嘅，我又知道，咁所以即系我觉得大家成年人啦，咁啊理性去操作咁就得噶啦，即系唔好成日要用家长式去管教，日日夜夜噏住你先懂得话，喂唔好啊，唔好啊，唔好咁、啊，我觉得咁样都唔系一件好事嚟嘅，即系自己用少少理性去逻辑去思考。头先都好着实讲啦，你输300多万可以够你做好多嘢啦，系咪啊？ 系啊， 系咯，你点会选择去输300多万？而你唔选择储翻个300多万旁身咧， 坐监噶嘛？ 系啊，呢个都系重要嘅。咁啊，收音机旁边你就要注意翻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大校委会就有关港大委任暂委副校长风波问题，向师生校友发电邮，表示有关委任为加强管治、合法合规校长之情，同时系别无选择下为港大利益做出嘅集体决定。校委会声明又说，近日从新闻得悉，行政长官李家超已经责成教育局了解事件，校委会定必开诚布公，全面配合。校委会指出，根据香港大学条例规定，任命大学高层管理团队的权力完全属于校委会，又说已经同校长就相关议题酝酿沟通多时，认为校长声称毫不知情实在说不过去。另外，校长张翔发声明提出10项回应，包括反驳校委会所发出公开信中的内容，指出当中涉及失实内容和不公允的批评。声明说，校委会主席王佩斯从来没有就提出的暂任副校长人选向他征询过任何意见，对方所指校长之情是匪夷所思，和事实完全不符。张翔又对校委会的高度机密文件再次被泄露极度失望，认为和去年9月恶意投诉如出一辙，个别人士不断恶意制造事端，搞乱香港大学和香港，感到极为痛心。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美国起草的决议，呼吁在加沙地带实现立即全面和彻底停火。决议欢迎美国总统拜登早前公布的停火和释放被扣押人员方案。决议在14票赞成、俄罗斯弃权下获通过。当中提到以色列已经接受停火计划，并呼吁哈马斯亦接受。哈马斯发表声明欢迎安理会通过决议，表示愿意与调解方合作，就执行符合加沙人民和哈马斯要求的原则进行间接谈判。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说，安理会通过的决议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有助停止目前针对加沙地带人民的战争。日经平均指数报39,310点，升27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09.39美元，卖出2309.9美元。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12， 日元 157.2， 瑞士法郎 0.897， 加元 1.377， 人民幣 7.248，英镑对美元 1.273， 欧元对美元 1.076， 欧元对美元 0.6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13。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骤雨较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十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畅通噶。咁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繁忙，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都是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平路；丁九桥出九龙方向车多缓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现在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南地；前少少那段屯门公路近住深井都是慢车，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哈罗国际学校对出。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豪景花园。屯门的龙富路和龙门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都是挤塞，龙富路的龙尾就在屯门骑术学校，龙门路的车龙就排到去韶山苑。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挤塞，车龙排到去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马场。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啦，挤塞。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大埔教新围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乐坛海纳百川，推广香港特色流行文化。 不一样的十大中文金曲， 不一样的精彩表演嘉宾， 电子国风，时尚接拍，千娇百媚，摇曳多姿，青春人气女子组合星女团，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提起听歌，好多发烧友都会话有咩类型嘅音乐我未听过啊！阿芝，但系世界系好大嘅， 一齐跟雅各艾德加环游音乐世界啦！电视节目《音乐旅人》，由秘鲁、印度、牙买加玩到美国、以色列、哥伦比亚，一边 jam 下地道音乐，一边品尝异国美食。 今晚10:30，港台电视31。 想我本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咧，就系唔好冲动消费啊！ 哦，呢样嘢基本上我都唔会做的。我通常如果喺呢一间铺头啊，举例啦。即係好似喺街市買海鮮咁樣， 係 我通常咧 貨比三家先。 第一冇錯啦，第一嘢入到入去個個街市入邊咧，咁我就會行一圈先嘅，係啦，咁啊亦都知道咗佢哋啲位置，譬如蝦呢一間係啊見到佢55，跟住就行多兩間，可能有一間賣50咁樣，50蚊一斤咁樣。咁其實任何嘅嘢都係一樣嘅。只要你肯去到等一等 ，hold 一 hold 嘅话咧，你一定有办法咧，系揾到一个咧系更加价廉物美嘅方法，去到咧就系选取你自己心头好嘅。嗱，咁而家坊间都有好多譬如网购，当然我唔系话即系纯粹鼓励，只系喺网购啊。咁但系如果你话一啲实体铺嘅话咧，有阵时实体铺佢个营业方法，佢哋都会同你讲咧，你可以喺网上面揾我哋嘅货品会平啲。其实可能系个店主同你讲嘅。 系 啦，因为佢会话我哋网上边会有一啲特别嘅特别嘅discount 俾到你啊。嗱，你喺网上边做过咩嘅过程之后，你就喺嗰度买啦。其实因为佢哋都想将佢哋自己嗰个实体嘅嗰条 line 咧，同呢一个网上边嗰条 line 咧，就慢慢去到大家均衡咁样，系啦，做得好啲啊。咁亦都可以带动到网上边嘅生意，又可以即系知道你 walk in 入嚟啦。咁啊，实体店我又好似熟咗你咁样。咁所以咧，你唔好话一入到入去见到呢一件货，你就即刻谂住去俾钱。其实总系有啲方法咧，系可以令到你就算比一样嘅价钱，都可以得到更加多嘅嘢嘅。 系啦，我觉得呢一个情况咧，就系因为你想买嗰件 product 咧，就系基本上就系间好多间铺头都有嘅。系啦，我经常会发生咩事咧？就系我想买一件化妆品或者买一件衫，咁嗰件衫咧可能系净系得嗰间铺有嘅啫，就系一啲discount 咗或者系好靓嘅款嚟嘅。咁但系咧，原来嗰件衫咧好难衬嘅，不过佢真系好特别咁样。咁我咧。其实以前的我就会买了了已经。现在的我呢就被我的朋友影响了。他呢是一件衣服呢会摆在铺头，即是他会铺头继续卖的嘛。他会过三个月之后才再过去买的。如果呢网购的我就更加明显了。你知道网购的啦，摆在购物车上嘛可以。他就摆在购物车上又是三个月，日日都在那里望下他。然后望到第三个月呢，其实你都会基本上发现那件衣服不漂亮的。我自己都发觉好多次，原来三个月之后件衣服对我来讲不漂亮。 我以为过了三个月之后那件衣服会开始比如转贵啊，有 discount 啊，再买的时候就会 便宜。discount 当然好啦，但多数我都是会已经不喜欢。 现在经常说呢fast fashion 咧，即系唔净止咧系个叫做好快速啊即食嘅时装。另外一样嘢咧就系讲紧咧，其实个潮流都好快，即 系 可能讲紧两个礼拜前兴嘅一啲嘢咧，同两个礼拜后咧已经系大相径庭。 系啊，其实最简单一样嘢，譬如玩具嗰啲手板 figure 都系一样啦。你譬如空啱啱空运到港嘅嗰个价，你又连埋嗰个飞机价喺度嘅话，咁佢一定 mark 到好高噶。可能你真系一件货嘅话，其实你可以等佢两三个星期，你唔系谂住好赶住要炒卖啊，即刻按轻有手嘅影相嘅话咧，其实你肯等得一阵间咧，个价已经跌咗一大嚿。 系啊，所以大家吓有啲耐性啊吓，即系好似今日嘅题目咁啊吓，唔好冲动消费。 小明、嘉玲讲健康。 早晨啊，小明医生。 早晨啊，嘉明、啊。 今个礼拜日就父亲节啦，唔好话嘉明唔提下咁多位嘅仔女啦、因为通常都系提母亲节比较多。 梗系啦， 嗯， 小明爱爸爸啊嘛，你有冇听过？我都未唱过。小明爱爸爸， 有得 爱他笑嘻嘻，辛劳为养家，有风雨他都不怕。小明爱爸爸。爱他唱歌沙沙沙，鲜红大汉子，撑起个家多威猛。 哇，好嘢，好嘢，好嘢！ 小明爱爸爸， 好嘢，好嘢！今个星期又可以唱俾爸爸听啦，咁样。 系啦，系啦。好啦，嗱，一首歌咧，好多年前噶啦，嘉明啊应该识噶。We'll be dancing on the moon。 哦哇！ 啊，呢个就系、是。 在月球啊，真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不过越来越没那么神秘了。 嗯， 但是其中呢我们的航天员啊，如果你说真的在月球生活啊，在太空生活啊，其中一样嘢，个个都研究紧咧。当你冇地心吸力嗰时候咧，你肌肉会唔会萎实啦？啲骨咧会唔会啲矿物质流失啦？冇咁坚硬啦、啊？其他啲心肺功能又点样样咧？吓、啊，咁我哋点样可以喺地球试下有乜嘢运动可以去抵抗呢啲低地心吸力嘅影响咧？啊，咁呢个好得意。有人咧就谂到啊，将会有试呢咁嘅研究，咁系点样咧？佢就整咗一个琵琶桶咁嘅一个 barrel shape 嘅空间， 系 咁啊。然后咧，一个人咧就孭住条 bungee jump 嘅绳， 系 咁啊，一路系打圆圈咁走，唔系普通打圆圈啊，好似我哋见到啲单车啊，喺马戏团嗰啲。打橫咁咪咁轉嗰啲啦， 水平線咁樣 水平線咁走啊！唔知得唔得啊？我真係唔知道，可能有 輕功有功夫咁樣。 係啊，呢個係佢用咁樣用個賓珠針嘅繩咧，咁綁住佢一路打橫咁樣喺度咁走。咁啊喺咁走法咧，嗰、那個新陳代謝咧就好勁嘅。 係 咁啊，同時咧佢啲咁啊扯開嘅力咧。是好犀利，咁希望试唔试到会唔会咁样走法係会避免到骨质流失呢？嗱，咁呢样嘢呢就真係要咁太空实验去做㗎。 搵啲太空人试下先 啦，唔係我同你走去试嘅。我哋搵个喺纸上谈兵就得，走啊走啊。如果真係咁真係相当难㗎。咁、尤其好似嗰个又唔驚自己跌亲啊咁样，所以真係啲能人志士才得嘅、我哋唔得嘅。 期待个研究结果。 系、啊，真系好多研究咁啊，仲有咁啊，仲有啦。我哋话去运动系咪真系好先？你话运动得多啊，对于免疫力系统又好啊，预防啲慢性病系点样啊？ 心肺功能又好啊，咁样嘅、 啊。咁、但系呢啲我哋得个讲字嘅啫。咁但系我哋可以点样喺验血啊实验室嗰度睇到一个运动？真是好的呢，咁我发觉呢，如果你真係时时运动呢，喺度验血啦，而家发觉呢，喺个啲发炎嘅指数、markers of inflammation 係低咗㗎。咁、即係话喺呢个分子成分嗰度呢，我哋会睇到呢个呢係有一个好处，少咗呢个发炎嘅指数㗎。但係我哋咁研究有乜用先？你知道驗血啊，係呢啲發炎分子少咗，呢啲係用嚟係做咩呢？希望以後嘅治療藥物方面咧，揾到呢一啲咁嘅分子，可以做到呢、這個分子咧，係幫助到減低身體嘅發炎指數，而做到藥丸喎。 哇！即系唔做运动，我食药丸都有呢个效果啦。 嗱，呢啲咧又系一个研究，系未来嘅研究。咁所以点解啲研究咁紧要呢？咁啊，就系呢啲原来运动，第时咧，我今日唔使跑步啦，食粒药丸就搞掂。 系 咪真系咁都得咧？啊，呢、這个咧就好得意啦。 好大嘅问号啊！ 讲开运动咧，好多人我哋谂起有啲大只佬啊。尤其今次大火嗰间大厦底下咧，有间健美中心咧， 系 一九七几年已经喺嗰度啊，系连大只佬嘅。 系 咁啊，佢哋大只佬好多时候咧，就食咗好多即系呢个男性荷尔蒙嘅类固醇啦。 系 咁啊，发觉咧，佢哋可能系真系影响到肝嘅功能，唔好噶。咁啊，喺澳洲咧，亦都有研究过，虽然咧人数唔系好多。七年内咧，真系只得23个病例嘅啫。咁发觉咧，佢哋冚棒咧咁样食呢啲药咧，系影响到肝嘅功能。但系如果佢停咗之后咧，佢慢慢肝功能会好啲，但系起码要6个月先至可以清楚翻。咁佢哋呢度有23个人咧，只系有1个严重影响肝功能，要肝你移植嘅。 咁所以话千祈唔好话，唉，我要大只，系盲目咁食呢啲药啦。 嗯，我知道有啲要真系准备操去练习比赛嘅咧。 系啊， 嗰个比赛关头嗰几个月咧， 系啊， 都真系用尽办法啊。 唉，呢啲所谓心头好系咪值得咧？咁啊，但系食嘢咧有一样嘢咧，啊，嘉明啊，呢啲妈咪要小心啦。 嗯。 细嘅小朋友咧，系乜嘢都摆喺口嘅，咁所以我啲细嘅玩具咧就唔好俾佢哋玩啦，你睇唔到咁多。 嗯、 但系其中有一样嘢咧，如果佢哋有好细嘅磁石， 嗱、哎、磁石好危险啊！磁石， 磁石咧其实咧唔系话真系玩具都有，嗱而家好多嗰啲襟章啊，黐喺个颈嗰啲，冚嚟有磁石， 嗯、 你唔觉意摆喺台面俾佢哋玩咧？佢哋攞嚟玩，一吞吞咗落去咧，啊大件事啦！咁、 嗯、 你冇理由啊，为呢啲而走去做手术攞出嚟啊！但 系 最近咧有一个廿二个月嘅仔仔啊，啊佢有两日诶又便秘啊，又不停呕啊，咁、 哎、 然后再睇啦，慢慢睇清楚咧，原来咧佢有啲好细嘅磁石咧，去到大肠嗰头咧。小肠的末端咧，系令到啲肠黐埋，因为一个吸一个，一个吸一个咧，可能有啲过咗，有啲未过咧，喺对面个肠嘅两边咧黐住咗，变咗肠打结啦，令到咧啲肠咧溃烂，系、 哎、 要切咗右边嘅大肠啊咁样，咁、 嗯 啊、所以咧，原来咧呢啲咁嘅细嘅磁石。真系要好小心，唔好俾小朋友搞到，唔系有噶呢个咁嘅案例咁样咧，就真系唔系几好彩啦。 心都痛埋啊！ 乜都小心。 嗯，唔该晒你医生。 时在面前，你怎么会怀念？同床单二人，却偏偏最远。难道我与你一早像至亲，已经不新鲜？同一张梳化，一块陨石，愿你间中望见，能关心他好算。 生在你家，老一幅窗帘，情愿多一些挑战磨合，时常不想见，太快安心了，有阵时难免，好不到你就厌。 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2024年6月11号星期二，今日是无线轰炸日。无线轰炸是什么来？想知道的话不要走开，一首歌回来之后 Vicky 话你知。无线轰炸日，其实首先要了解一下乜嘢系无线轰炸先。无线轰炸系街头艺术嘅一种，主要用嘅素材就系唔同颜色嘅冷，又或者系线勾织，又或者编织出嚟嘅艺术品。讲到呢度，其实大家可能仲未知系乜嘢，不过我相信大家都一定见过嘅，就系、是、用一啲冷啊、线啊织成一啲装置。然之后将佢放到去一啲公共空间，通常佢哋都会放到一啲唔显眼嘅地方，希望透过呢啲色彩缤纷嘅装置嚟到去为呢个社区带嚟多啲色彩。其实无线轰炸日系喺2011年嘅6月11号开始举行噶，佢哋会用呢一啲嘅冷织品放到去电线杆、雕刻像，甚至系单车、树木上面。咁今日大家可以点样一齐庆祝呢一日呢？如果你识织嘢嘅话，当然就系织下一啲色彩缤纷嘅冷织品送俾身边嘅朋友，又或者将佢装置喺屋企嘅每一个小角落。如果你唔识织嘢嘅，唔紧要，今日系好好嘅时机，俾你可以去学习一下究竟点样织嘢。今日主要嘅目的都系希望喺多啲色彩同埋多啲乐趣之下，祝福我哋整个嘅社区啊！ 我是 DJ， 开创新星头。我是二台骚动音乐的波城啊，我做 DJ 的原因呢，两个字，贪玩。因为由细到大呢，我有得玩就开心㗎啦。就算听电台，我都係鍾意听嗰啲游戏环节嘅。好想有一日自己都可以有得玩埋一份。咁大学嗰阵咁啱有 DJ 比赛喇，咁我咪参加。跟住就係咁入咗嚟啦。立即登上港台网站 ,rthk.hk, 我是 DJ 专业报名。截止日期8月4日。 大家都真係可以報名喎，咁上返去頭先講嘅網站嗰度呢就去報名啦。呢、這個節目呢會招募啊全港呢年齡16歲以上對廣播有興趣嘅年輕人參與嘅，咁入圍者呢將會被安排呢不同嘅訓練啊，更加有機會呢被甄選參加唔同嘅節目喎。如果你都想同我做主持，快啲參加啦。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投资者咧关注啊，本周咧美国联储局咧议息会议啊，同埋即将出炉嘅五月嘅消费物价指数，即系 CPI 啦。美股三大指数反复高收啦，其中咧标指同埋纳指咧创咗收市嘅新高嘅，道指有得升，升69点，标普500指数咧升13点啦，纳指咧再创新高，收报咧17192点啊，升咗59点啦。港股 ADR 咧就不升反跌啊，要开出嚟跌60点度。咁大型蓝筹股啊个别发展啊吓，咁睇到咧始终金融类嘅股份都系做好啲，反而咧科网股啊争跌啊吓，咁嗰几只大科企咧，好似 ADR 咧出嚟都争跌。咁睇下转个头开市咧，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唔同股票市场嘅资讯啦。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我去过一个咧，就叫做健康之心嘅，位于亚苏嘅地方啦。咁呢个地方咧都有少少特别嘅，即系除咗系普通嗰啲观光嗰啲之外咧，咁佢其中一个卖点咧就系佢 sell 呢一个咧系健康嘅。咁但系佢名叫健康之心啊嘛，森林咧就系森林个，心咧就森林个心啦。咁、健康点样玩呢？佢第一佢可以俾到大家一个咧就时光倒流嘅感觉嘅。咁佢入边个，因为佢第一啦，佢呢个乐园佢亦都系开咗，我估就目测都有几十年噶啦。咁但係佢幾十年都唔緊要，佢入面嗰啲都會維修啊 ,maintenance 其實都有嘅。咁不過呢佢嗰個玩法呢其實咁多年以嚟就冇一個大嘅改變嘅。咁包括呢有啲得意嘅地方就係佢喺個叫做健康之心嘅地方，佢有一個呢就係遊樂場嘅 area 嘅。咁呢個遊樂場 area 呢，咁佢入面就係玩返嗰啲我哋，即係譬如我同阿歐細個落街玩最傳統，我哋成日會見到嗰一類嘅嘢，而係有更加多創意嘅點子放咗入，譬如馬騮架咁樣啦。馬騮架佢有啲更加大嘅馬騮架嘅，即係可能 靜咗，等我停一停先。嗰個阿蘇咧，唔係你有個 friend 叫阿蘇。 是亚苏火山嗰度， 系 日本边一个位？ 九州亚就系、是、亚苏火山， 系 啦， 日本九州啦。 咁嗰、那个譬如马骝架咁样，佢又俾一个差唔多你大五倍或者六倍以上大嘅马骝架，系啦。咁佢嗰个咧就除咗系细路仔之外，其实大人有啲位咧都啱玩嘅。咁啊有一啲嘅叫做屋仔啦，咁佢都得意。佢因为佢每一间屋仔咧就好似我哋嘅直播室咁大嘅、嗯，或者系两倍咁大啦。咁佢系啦，两倍咁大。咁佢就咁睇嘅话，大概一。如果我哋用翻尺數嘅話，可能都有成800尺咁樣左右啦，一間屋。咁呢間屋咧，其實樓底相當之高嘅。佢每一間屋咧，喺佢嗰個嘅門口上面，佢就有個謎題，就同你講我哋呢一個難關係啲乜嘢。例如呢一個嘅難關咧，佢就同你講我哋要挑戰唔同嘅高低起伏嘅。個、意思即係話咧，你喺入邊你會走過一條路咧，原來佢入邊用曬啲真嘅木啦、木材啦，去到做咗一啲嘅木材通道。咁你就可能有啲位你要爬啦，有啲位你要鑽啦，有啲。因为你要跳啦咁样，咁佢每一间屋咧嗰个设计咧都唔同嘅，有啲可能会考你咬腰嘅，即系好似我哋玩嗰啲系啦，即系玩嘅就系草裙舞嗰个咬腰过去嗰啲咧，系、超级无敌嗰啲。咁有一啲咧，佢亦都会考你嗰个嘅 咬腰嗰个小白，可能你要小心啲。 我唔得噶啦，咬腰我捐过去噶啦，放弃啦，仲咬啊！ 但系其他可能系解谜嘅， 有佢解谜成分都唔高，佢真系要你喺入边身体力行，佢逼你。用某一啲嘅動作去到或者某一啲嘅姿勢去到完成佢哋嗰個關口或者每一個關卡咁樣嘅，咁完成咗之後你就知道咧自己大概咧係嗰個嘅譬如肌肉嘅敏感度啊，或者你個筋腱嘅靈活程度啊係去到邊，因為佢有個大嘅表嘅， 哦係啊， 係啊，你可以知道你完成咗幾多個嘅話，你就大概會去到邊一個 level 嘅，咁、而從呢一方面判斷到你自己嗰個嘅身體咧，譬如你啲筋骨啊係咪好硬啊，係咪靈活度唔夠高啊？佢啲甚至乎会需要你跑嘅，一个特定嘅距离入边你跑。如果你可以几多米几多秒完成嘅话咧，咁就代表你嗰个 level 又系几多？几多秒到几多秒？你就系大概可能你30岁，但系原来你嘅身体机能已经系40岁咁样，即系有好多呢一类型咁样嘅嘢。 即系呢啲活动如果亲子玩又好正啊！ 亲子玩好正，因为大人同细路可以一齐玩。咁而且大人帮 啲小朋友放晒电， 放晒电啦，冇错。咁呢个最即系家长嚟讲最重要啦。其次就系因为大人。同细路仔一齐玩嘅时候咧，系可以保障埋小朋友嗰个安全，因为佢哋嗰啲咧，譬如佢有好多平衡木嘅游戏嘅，平衡木嘅游戏咧就好似我哋细个上体育堂，佢真系一条平衡木咁你喺上面行啦，咁你最多系跌侧边啫。佢直头嗰啲平衡木咧系好长啊，讲紧差唔多成100米咁长，咁你就一路喺上面啦。平衡木你叫我行，可能一两米我都唔会跌啦，但你行得多咧。你個人真係會攰啊，跟住你就會開始跌。咁你有家長喺側邊傍住嘅話咧，其實 O K。咁佢又唔係全部平衡木咧，都淨係叫你兩隻腳行嘅喎。佢有啲可能會俾扶手你啦，可能有一啲咧就要你攬過少少啊，或者叫你跳過對面，可能一兩步個平衡木個位啊。咁呢啲我覺得咧都係可以測試到或者可以鍛鍊到小朋友個平衡力同埋嗰個睇到健康。 九州都幾多嘢玩喎？ 幾多啊？ 我想問咧嗱，問下啲地形嘅，因為我有十幾年冇去過九州啦，咁啊去。广州去得多啊，而家九州去得少。咁啊，九州依家分南九州同埋北九州咁样，大家会咁样分嘅。哇，我想话亚苏火山嗰个地理位置咧，系咪都系嗰边？ 佢喺中部， 佢啱啱就系中嘅。因为咧，我十几年前去咧，成日讲亚苏火山咧，嗰啲导游嗰阵时仲要跟导游去啊，咁会吓你。哇，呢个火山咧，活火山嚟嘅，会就嚟爆噶咁样。咁当然啦，即系都冇乜点样爆到啦。但系你成日一去嗰度咧，就自己有少少。觉得会惊唔惊咧？ 近啲几年咧，就英岛火山就会危险啲啦。 英岛火山， 英岛火山， 英岛火山喺边度？ 好似系鹿儿岛嗰边嘅，系啦。咁嗰边又再南啲嘅，系啦。咁嗰边就喐得比较频繁啦。 即系你头先就系讲亚苏火山，哎呀系，原来我都有喺嗰度附近去过一次，但系讲紧十几年前啦。 系啊，亚苏火山，譬如我讲紧、 這個，我记得啲拉面好食噶，即系九州啲拉面，真系随便一间，求其入一间都系无敌噶。 系猪骨汤拉面啦，系啦。好，咁啊，头先嗰个咧就。讲紧佢用一个咧，就以前啦，你话日本嘅话，佢哋会用超和，即系大概都已经30-40年之前嗰个设计，所以佢好多嘢咧就唔会好电子化嘅，系啦，佢都系身体力行去做多啲嘅。咁我觉得某程度上都系好事嚟嘅，因为我哋的而且确接触屏幕太多啦。咁佢入到入去嘅时候，佢有个几温馨嘅提示嘅，好大个牌已经写住喺呢个园入边，希望大家可以放低你嘅电话，系啦，咁喺入边就享受一下，即系我哋嘅话咧就享受翻我哋。细个 嗰種咧就周圍跳、周圍喐、周圍跑嗰個感覺啦。咁如果我哋而家呢一代我哋新嘅小朋友嘅話咧，啲細路仔都希望佢哋可以嘗試到呢種嘅快樂嘅。咁、有啲咧就譬如籃球，佢籃球都得意嘅，佢係都有個籃球圈嘅。個籃球圈入邊咧，其實你射中咗個籃球圈咧，嗰、那個圈咧就唔係會跌翻個波落嚟，佢就好似有個櫃咁樣，你掉個波入去嘅。你掉咗個波入去之後，佢就個波就會入咗條隧道，又喺度射翻出嚟俾你。咁你可以不斷去到玩呢一類嘅。 俾埋嚟㗎， 佢波係喺嗰度排隊玩嘅啫。 哦， 係啊，佢好多呢一類型嘅，譬如練眼界啦，同健康有關嘅嘢啦，都有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天氣唔係咁好，落雨，咁呢啲室外嗰啲咧就未必可以玩咁多。咁你就要移師到去室內啦。咁、室內都有啲專係 for 大人細路一齊玩嘅。咁佢有幾個幾大嘅迷宮。咁嗰啲迷宮咧。我初頭就諗佢哋啲細路仔啦，細路仔嗰啲我哋大人企喺度，梗係會睇到個迷宮點行啦。咁但係佢有啲真係大人都可以一齊玩嘅。佢玩嘅原因就係因為佢起到好似一座城池咁樣，喺一個好大嘅室內嘅地方，佢就做咗好多嗰啲叫做障礙嘅遊戲。咁障礙遊戲咧，佢加少少迷宮嘅感覺元素喺入面嘅。咁有啲位咧，當你去到即係好似睇嗰啲譬如掌門人嗰啲咧，你一路行，咁呢度咧佢就有好多大型嘅嗰啲木裝。咁你要你就好似木人巷咁，好似嗰啲梅花桩咁，要你跑過去咁樣。咁、下低又有好多發泡膠墊住你咁樣，即係有好多呢一類型咧，係幾冒險式嘅體驗俾你嘅。 我麻麻地啊，我自己有啲幽閉恐懼症咧，你叫我玩呢啲迷宮咧，我一我一想入去咧，已經即係覺得自己好 lost 噶啦，即係冇乜方向感。 佢有部分咧，即係唔單止淨係呢一個樂園啦，佢有其他出邊嘅樂園，佢哋會用譬如忍者嘅主題嘅。 好正喎！ 咁忍者主題嗰啲咧，佢就會要求你可能有少少攀爬啦，跟住攀爬嗰啲都安全嘅。跟住咧，佢有啲係叫你爬嘅，唔係淨係向上爬，有啲叫你向下爬。向下爬意思就話要你趴嘅地下。好似啲軍人咁樣咧，兩隻手撳住兩隻手嘅手臂嗰個位，就喺度幫你爬行啊。 咁你需唔需要扮埋忍者噶？ 咁有啲係要你 cosplay 玩嘅， 係、啦， 有好多公園都有得 cosplay 俾你玩嘅。咁如果你話我去呢一個嘅話，佢就冇特別 cosplay 嘅。咁但係佢的而且確有好多位咧係好窄啊，要你攝真係攝入去嘅。大人嘅話咧更加。真係有啲位置肥啲都入唔到，肥啲你要兜路先揾翻自己嘅小朋友嘅。咁我亦都見到有幾多少小朋友咧，其實喺入邊咧係會蕩失路嘅，係啦。咁所以即係大人一齊玩嘅話咧，就可以防止小朋友喺邊喺度哇哇喺度嘈啦。咁如果你大家得意嘅話，日本都有好多呢一類型嘅叫主題樂園咧，幾冒險式嘅，可以去揾多啲嚟玩啦。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 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 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八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1872388，咁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又嚟啦，欢迎听众打电话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嘅，咁啊转头啊大概20分钟之后咧，咁就可以博大家出街一齐咧就倾下偈噶啦吓，咁啊无论系今日6月11号啦，如果系有朋友仔亲朋好友生日嘅，或者系嚟紧都放榜嘅，咁啊觉得佢之前考试温书都辛苦，要鼓励下佢嘅，咁有好多譬如结婚周年啦，亦都可以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我哋1872388晨光 Morning。我等紧你电话啊！ 咁当然重中之重就系父亲节热线， 咁梗系啦。 如果你话即系想同爸爸讲声早啲嘅父亲节快乐咧，可以打个电话嚟1872388啊！咁而家等你打电话嚟啦噃。 而家 AI 嘅发展技术一日千里，成日见到科幻电影入边 AI 可能会统治地球嘅情节，都会令到我好惊。不过原来 AI 亦都可以帮手救人一命噶、哦。喺加拿大，一个62岁嘅女性就系、靠 AI 嘅技术，提前咗好多年就被诊断患上咗极度致命嘅癌症。当时呢一个女士就喺2017年嘅一次健康会议度遇到一个新型嘅血液检测方式。原来呢一种方法可以分析超过250种嘅生物标记物， 而且这种血液的检测方式是经过了训练的人工智能程式，可以在资料库那里分析检测结果，寻找免疫标记物和发炎等等的微小变化。亦都是因为这样，这个女士因为对自己的健康状况觉得很好奇，就决定试一下了。在2018年至2022年期间，她每一年亦都会进行这一款的血液检查。去到2022年的时候，她就发现原来她体内的发炎率非常之高，而且代谢物和蛋白质亦都产生变化。虽然巴龙那时是没有任何不舒服，饮食亦都非常健康，但是她亦都将这种检测结果话咗俾个医生听。本身医生亦都是用传统的方法同佢做一个血液的检查，结果显示一切正常。咁当然啦，呢位女士亦都是说服了医生进行了活检同埋扫描，竟然就真的发现了佢个胰脏出现了癌性病变，最后就决定即刻做手术，切除了可能会发展成为全面胰脏癌的病变。原来胰脏癌的患者很多时被人发现的时候已经是非常之迟噶啦。甚至是最致命的其中一种疾病，所以 AI 令到这位女士这么早就可以发现了胰脏癌，真是救了她一命啊。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孔奕璇璇仔。 So listen up.不到太空，世界太阔，世界太美，要找到认同。起动吧，踢走去虚空，我要跳舞跳到变老，跳出了洞穴。就算那可找到心中火热与天真，只管开心跳舞，热烈爱靠近。珍惜初心的声音，初心的声音不应该更新，看清楚初心释出的缤纷。 Now 1, 2, 3, 8, 7，我要跳舞跳得真，跳到世界允许的放任，爱上跳舞永远满载了真心，跳到节奏爆灯不过分，一起欢呼，一起跳舞大踏步，一起高呼，一起鼓舞，望望望，爱上跳舞太开心，跳到每个拍子都叫好。Now 1, 2, 3, 8. 风在动，太空中太空，世界太阔，世界太美，要找到认同，请互动。踢走去虚空，我要跳舞跳到变老，跳出了洞穴。就算那可找到心中火热与天真，只管开心跳舞，热烈来靠近。请珍惜初心的声音，初心的声音不应该更新，放清楚初心释出的缤纷。 Now 1, 2, 3, 8. 我要跳舞跳得真，跳到世界允许的放任。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六月十一号星期二嘅朝头早，揾嚟阿祥，早晨阿祥，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晚上八点钟嘅医生与你会为我哋带嚟啲咩内容呢？ 嗱，咁啊星期二晚啊嘛，咁星期二晚嘅医生与你咧都有医学人呢个环节嘅，咁啊今集嘅主角咧就系李威儿医生，我哋一连两集会睇下佢嘅古仔啊。咁啊李威儿医生系咩人物咧？就系佢系前任香港骨科医学院嘅院长，一位好出名嘅骨科顾问医生嚟嘅。咁啊佢话说咧。 佢運動神經好叻嘅，即係佢好中意玩運動，跳跳扎扎嘅。所以喺佢骨科專科裏面咧，佢專攻一樣嘢叫做運動醫學。佢咁多年嚟啊，佢都遇過好多位名醫，好多位師傅。其中一位咧都係一樣好中意運動嘅周恩樂醫生。咁啊，呢位恩師對佢啲咩影響呢？今集咧佢會同大家講下嘅。咁啊，另外啦，佢亦都會同大家講解一下咧，即係鑽研呢個骨科手術上面，李醫生咧引入咗好多外國最先進嘅一啲科技、一啲技術去造福病人。咁當中係啲乜嘢咧？咁啊，今晚八點鐘嘅醫生與你咧，即係提聽下李威儀醫生嘅分享啦。 係啊，其實運動醫學係啲乜嘢咧？咁其實就係譬如一啲運動員或者係你好中意做運動嘅，咁可能你因為做運動而令到你嘅受傷。可能你啲骨斷咗啊，或者你筋腱上面有拉傷嘅，咁但係你點樣可以透過運動醫學咧回復翻你以前嘅表現？甚至啊，我因為我成日聽譬如體院啲人咧，佢係會有部機即係 test 你究竟係可能用啲咩嘅練習或者食啲咩嘢，係會令到你嗰個運動嘅表現更加好嘅。呢一個咧就應該都算係運動醫學嘅其中嘅內容。咁但係內容上面有啲咩更加詳細嘅嘢，或者譬如頭先講到骨科手術方面咧，李醫生究竟引入咗啲咩新嘅技術咧？想知嘅朋友就記得留意晚上八點鐘嘅醫生與你啦。去到晚上十點半嘅音樂旅人，今集帶我哋去到邊度咧？ 嗱，今集咧會帶大家去兩個地方。咁啊，首先咧節目嘅上半部分咧，帶大家去睇下呢個吉林美之路啊。咁啊，話説就係呢個美國嘅音樂大獎啊，格林美音樂獎。節目主持人咧會帶大家去到咧頒獎典禮舉行嗰個地方，即係洛杉磯啊，同大家咧探討一下佢去呢個頒獎典禮嘅前一晚咧，咁原來都係星光熠熠嘅，有好多大歌星或者一啲著名嘅音樂人會去嘅一啲 party 啦，一啲演唱會啦，同埋一啲特別嘅活動，咁啊會帶大家咧開下眼界嘅。咁啊節目裏面啦，佢訪問咗其中一位咧好出名嘅歌曲創作人兼呢個監製啊，特克斯特華特，咁啊佢同好多大明星、大歌星都合作過、監製過佢哋嘅唱片嘅，咁啊佢會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即係作為音樂監製咁大牌嘅歌手啊，喺佢手上邊，佢有啲咩心得咧？佢點樣監製佢製作佢哋啲音樂嘅咧？另外，亦都會節目帶大家去到一個好盛大、星光熠熠、格林美嘅 party 嗰度，睇下究竟有啲咩歌星會去到參加，同埋會去到洛杉磯咧嗰啲唱片鋪啊。電台啊，我都想知道咧，洛杉磯電台係點樣運作噶？咁啊，節目會同大家睇下啦。咁啊，另外咧，節目下半部分咧，會去到路易斯安那州，咁嗰度咧就係有一啲叫做柴迪波舞曲同埋卡津音樂呢啲咁嘅曲風，我都未聽過啊。咁啊，節目主持人會帶大家去到了解一下當地嘅文化點樣影響到呢啲樂風，同埋食下好嘢，咁啊知道下當地生活形態同文化咁話嘅。咁啊，有興趣朋友記得留意今晚十點半音樂旅人啊！ 剛才提到那位創作人和監製，原來啊他合作過的巨星有 Beyonce， 哇，好犀利 ！Rihanna 還有 Katy Perry， 好勁喎！ 全部都是最頂級嗰啲女歌手啊！ 係咯，你有冇話係？其實你中唔中意聽英文歌嘅咧？ 平時即係有時做下運動啊、跑步嗰陣，好中意聽 Beyonce 嘅，因為即係節拍強勁啲啊嘛。 啊，係喎， 好能夠咧幫我繼續向前跑啊，所以我都會聽下呢一啲女歌手嘅音樂。 係，我自己都幾中意聽 Rihanna 同埋Katy Perry 嘅，咁不過就可能就唔係話近期嗰啲啦，係舊嗰啲。系啦，旧嗰啲对我嚟讲咧，我就觉得啊，可能因为都系童年回忆咁样啦，所以我听咧都系特别开心嘅。咁但系咧，究竟系点样制作咧？因为大家听歌听得多啦，大家又应该唔知点样制作嘅。咁啊，记得留意晚上十点半嘅音乐旅人啦。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听日继续讲啦，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央视引述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载人航天工程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日前结束，共有十名预备航天员最终入选，除了八名航天驾驶员之外，香港和澳門各有一名載荷專家入選，他們將進入中國航天員科研訓練中心接受全面系統的訓練。 载人航天工程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自2022年下半年全面启动，经过初选、复选、定选三个阶段，期间首次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在荷专家，得到港澳各界和社会民众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参与。报道说，国家航天员选拔训练体系更加成熟完善，随着载人航天国际合作的深入推进，还将有国外航天员参与选拔训练，并执行中国太空站飞行任务。司法机构证实，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麦嘉林不再续任，他的任期将在今年七月底结束。曾经出任加拿大首席大法官的麦嘉林，2018年起成为本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加拿大传媒引述麦嘉林的声明指，他已经80岁，决定在7月底结束任期，又指他对法院的司法独立和维持法治的决心有信心。特区政府对麦嘉林在任内对香港司法制度的贡献和对香港法治的客观评价表示谢意。特区政府回应最近辞任特区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岑耀信就香港法治所发表的个人意见表示极不同意。发言人说，特区法院在审理国家安全案件或任何性质的案件时，绝对没有受到中央或特区政府任何政治压力，香港法治亦没有任何倒退，任何人士无论出于什么理由或者动机而提出相反结论，都是完全错误和毫无根据，必须正义凛然地予以反驳。发言人重申，司法机关最根本的职能是依据法律秉行公义，香港特区的司法制度受基本法保障，近期的案件清晰地展示了香港特区一如既往继续独立行使审判权。较早前，岑耀信在海外报章发表文章，形容香港法治正处于极度危险，法官需要在中央营造的政治环境下工作，又声称政府逐渐变得极权，在政府强烈感到有需要的任何领域，法治会深刻地被削弱。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骤雨较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100点，跌266点，成交金额1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34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86点，跌6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0.6，跌4.2；美团110.2，跌2毫；阿里巴巴76.3，跌8毫；小米集团17.26，跌咗3.6。汇控是68.3，跌4.5；友邦保险55.9，跌2.45；京东集团114.4，跌3；快手51.25，跌1.05；比亚迪电子34.35；比亚迪电子是34.25，跌咗0.9；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2，日元157.23，瑞士法郎0.897，加元1.377，人民币7.252，英镑对美元1.273，欧元对美元1.077，澳元对美元0.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2。日经平均指数报39,153点，升114点。港金报21,530元，跌2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2307.84美元，卖出2308.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西九龙走廊去翻旺角方向近宏景台系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喺葵涌道近马嘉烈医院。咁另外蝴蝶谷道落翻去丽桥都系较为车多噶，龙尾喺呈祥道桥底。咁至于较早前屯门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哈罗国际学校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咗噶啦，交通回复翻正常。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喺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就喺启田道汇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去到西九龙政府合署，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龙尾喺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比较繁忙，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另外，龙翔道天桥去翻观塘方向桥面嘅位置较为车多，龙尾喺星河名居。新界区方面，象鼻山路下行去翻全锦交汇处车多，龙尾喺三栋屋村。大埔公路九龙方向近和斜村车多，出九龙排到去沙田马场。另外，吐露港公路九龙方向近马料水码头一带都系车多噶。龙尾喺天富海湾，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回旋处嘅位置车多，龙尾喺屯门骑术学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爸爸 ，I love you。 爸爸 ，I love you。 爸爸 ，I love you。 我是他主持人陈淑兰，我呢做嘢呢是冇耐性嘅。咁所以呢我爸爸就话俾我听啦，你唔可以係做嘢做三分钟，你做 five minutes 啦。所以我而家就係做 five minutes， 比三分钟多咗两分钟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点样开视像通话同孙仔倾偈㗎？ 等我教你啊！ 大厦停水、啊， 我哋去帮你攞水。 乜就嚟打风啦咩？ 系啊，记得做好防风措施、啊。全港十八区关爱队已经成立，凝聚社区资源同力量，向社区传送关怀，帮助处理突发事故，并将重要资讯带俾市民。凝聚资源，关爱社区，上民政事务总署网页了解多啲啦。 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女歌手 Mide 为了日剧 Anti-Hero 创作全新的主题作品，叫做 Hanataba， 我们可以叫它做花束，是一首用抱着少少希望而唱，但是情感非常浓烈的音乐作品。Mide 说到这一套的日剧的角色是一个反派的律师做主角的，所以引起他的兴趣，并且写作这首歌曲的时候用了不同的视角去出发，理解爱和正确真正的意义。大家可不可以在歌曲入面感受得到不同的爱情观呢？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Mide Hanataba。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Mide Hanataba。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2024巴黎奥运， 香港电台有得睇，有得听。 愉快感觉里呢？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9:41，直播室入边咧有阿 O 啦、船仔啦，同埋小白咧 喺度， 听众朋友倾下偈。早晨，早晨， 早晨李太， 早晨李太，你好，系 早晨阿 O， 系。 同埋早晨阿小白， 我喺度。 早晨， 系啦，你睇有啲咩开心嘢想同我哋一起分享一下咧？ 今日咧就系我个大女生日， 系 正日， 正日喎， 哦，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吓，大女叫咩名啊？ 大女叫做慧娴， 慧娴 啊，同埋咧佢个英文名叫 Anita。 哦 ，Anita， 慧娴，我以为叫 Priscilla 添。 有咩生日祝贺同阿女讲啊？你 慧娴，我喺度祝你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 嗯， 事事如意， 嗯， 工作啊顺利平安， 嗯， 样样都顺顺意意， 嗯， 开开心心咁咯。 系阿慧娴，而家系咪自己都有自己屋企啦？ 系啊， 系嘛？咁啊，有冇话几耐会见一次到啊？有冇成日得闲 饮下茶啦？系啊， 联谊下啊嘛。 嗰日。嗰日母親節見過 嚇，母親節見過係啊，跟住 同埋母親節過後一個禮拜又同佢飲過茶。 哦，咁幾好啊！ 係，嗯，啊，佢已經好忙啊， 係嘛， 比較少啲見面咯。 唔緊要，阿慧娴自己有冇小朋友先？ 有兩個咯， 咁就明白啦。咁，哎，啊，真係會好忙啊！禮拜六日有陣時候要安排嗰啲，譬如就係端午節咁樣啦。雖然公眾假期，我自己咧都走咗去，即係同小朋友去感受一下呢個龍舟帶俾大家嘅熱血同快樂啦。咁所以我 好啦，小白， 點解？ 如果你啲仔女咧真係幸福， 哎呀，唔好咁講啊！ 係啊。 你又好識教仔啦！ 佢哋有苦你唔知咋，有個咁樣嘅嚴阿爸，我惡起上嚟好惡㗎，唔好睇我嚇。點啊嘛？ 個個都經過呢個階段㗎啦。 係嘛？ 梗係啦。 係啊，我細個咧，我媽媽其實都係惡，都係嚴嘅。咁但係而家大咗咧，我又會覺得，如果唔係有佢即係叫做嚴格咁樣即係看住我嘅話咧，可能我都會即係好曳啊，誤入歧途啊。所以都是爸爸妈妈的功劳啊所以就爸爸妈妈忙的。 不 要这么说，都是有那句有讲那句的。 你的仔仔真的听话。 是吗？ 听到你讲他们好听话的。 哎呀，希望再继续听话下去。 是啊，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好了。 好了， 这 样都祝你身体健康，你太好吗？日日都开开心心，好吗？ 大家都咁話身體健康。 你記得叫阿慧娴聽翻今日晨光第一線個節目重温喎。如果佢而家唔係聽緊 live 嘅話， 係啊，佢而家翻緊工啊。 係啊，係啊，咁啊，叫佢聽翻，咁啊，有一個嘅點唱送翻俾阿慧娴聽嘅， 係啊，係啊。 嗯，咁啊，一齊聽歌啦，多謝你電話， okay, okay, 多謝你睇，拜拜， 大家身體健康，拜拜。 人报章杂志话我多失意，话我心里满空虚很多次，但我心若失意，只想你知开解我，令我可以获得你心。Stand by me. Whoa, whoa, whoa. Stand by me. Stand by me. Stand by me. Stand by me. 领会我的意思。 Yeah, yeah, yeah. 若再次共你相处，若只多思，为你。这一生 ，Stand by me， 能令我振翅千亿次，这泪子身披上无衣，愿你倾听一生 ，Stand by me， 期望能记住。 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后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我发觉香港体坛嘅青年军咧，真系越做越出色噶。咁啊，佢哋譬如纯粹讲，譬如篮球、足球咁样啦。其实佢哋好多网球都系啦，佢哋好多唔同嘅年轻一辈咧，系嗰个斗心好强啊。咁呢啲方面，我都要帮佢哋讲多两句，就系我哋成日都话而家啲小朋友啊，佢哋做嘢可能冇乜斗心，冇乜意志啊咁样。但系其实佢哋喺个球场上边咧，佢哋嗰一种嘅冲锋陷阵咧。是好有火 啊！你睇下香港足球代表队嗰两个年轻嘅小将入伊朗波，真系即系初生之犊啊！不畏 冇错啦，系啦，即系我够胆射波。其实有阵时真系你够胆起脚嗰下咧，都系睇到你嗰个性格噶。咁所以咧，我哋嘅叫年轻嘅球员咧，我哋都需要多啲去到培育佢哋嘅。咁用咩培育咧？叫咩饮食图鉴，俾啲好嘢佢哋食啦。年轻人咧。普遍嚟讲都中意食汉堡嘅，汉堡扒系啦，大家中唔中意咧？ 我 自己 中意噶， 其实我自己都几中意食汉堡扒嘅。 中意啊！譬如平时喺中环开工，我成日想排队食嗰间汉堡扒铺咧，跟住排好耐都冇。跟住佢而家原来咧， 喂，六月份开始可以预约噶。 佢咧嗰预约嗰条 link 咧，因为转咗一个预约嘅承办商咧，网络嘅承办商，嗰条 link 咧系变咗另一条 link。 我即系又转咗又揾唔翻。 系啦，要温馨提示翻咁多位，所以你可能会觉得，喂，点解我想食嗰间铺头，但系嗰条 link 唔见咗嘅？咁原来咧就系因为佢转咗网络嘅承办商，所以咧你喺网络上边搜一条更 update 咗嘅新嘅连结咧，你先会订到位。呢个都系小弟嘅一个实测。咁啊，温馨提示翻咁多啊， 系啦，咁啊，如果要去食嘅话咧，咁就 你咪都食过小白，你有冇食？ 我都未揾到时间。 你喺第一日半日食啦。 我初头谂住系订嘅， 系咯， 但系 你好似话你讲俾我听先呢间嘢， 订唔到啊！我原本约过两个家姐去食噶，因为佢哋嗰度翻工。 因为咧，你讲俾我听先嘅，咁我就即系日间时间都喺中环嗰度活跃开。 咁最后你系咪都未食啊？ 我未食啊，我就系见。有得跟住我就訂一訂，撳入去都係死 link 啦，跟住我就放棄咗啦。跟住有朋友上個禮拜同我講話，佢原來轉咗一個營運商定唔知連鎖商，總之嗰條 link 咧係彎咗，你要有一條新嘅先可以搞得掂， 或者有佢哋自己嘅 app 啦。 好煩！ 咦，咁可能你而家訂會訂到喎，因為大家都用咗條死咗嘅 link 喎。 因為本身個商場都冇嘢食，我想講，你嗰個商場咁大，咁多名店林立，其實嗰個商場冇乜嘢食，即係好難搞咯，我自己覺得。 咁啊，所以就大排長龍咯，咁啊睇下有冇緣分食到啦。咁啊，但係如果你話漢堡扒嘅話咧，都歡迎大家係除咗係凍肉鋪揾嗰啲。你喜歡的品牌或者肉質之外咧，我哋都可以自己整嘅，咁啊都唔係第一次喺度分享噶啦。咁但係又有啲新嘅方法咧，可以令到我哋嗰個嘅漢堡扒咧係做得更加出色噶。咁啊有唔少我睇翻咧，即係睇嗰啲外國報，點解會諗住做漢堡扒咧？因為佢哋都有好多青年軍咧，其實佢哋叫入營去到練習嘅時候，佢哋有主廚。幫佢哋去到處理佢哋自己個膳食嘅，係啦，咁所以佢哋個主廚一路做訪問嘅時候，一路喺度就係諗一樣嘢，就係點樣可以令到啲年輕人咧，佢哋又食得佢哋開心，又亦都係充滿住營養嘅。咁佢話其中一個即係最受歡迎，每一次漢堡扒一出嘅時候咧，所有嘅後生仔都係。K.O. 曬啲飯啊 ，K.O. 曬意粉啊，咁連埋嗰個扒咁，當然係主軸啦，大家都好喜歡食啦。好啦，咁如果你話要去整一啲嘅漢堡扒嘅時候咧，我哋真係可以由碎牛開始。咁碎牛肉咧，咁即係你要買一塊完整嘅牛肉，跟住就碎咗佢啦。咁你嗰個牛肉個底咧？咁你就唔好揾嗰啲太過瘦㗎啦，因為呢你喺度煎漢堡扒，我諗大家都會試過煎漢堡或者焗漢堡扒，咁你發現係有大量嘅油出嚟嘅，咁即係呢個都話到俾你聽啦，亦思考就係、是、你做呢啲漢堡扒一定要有油分相當之高嘅肉入面先做到。 因為佢如果唔係成嚿嘢就黏埋唔到油。 冇錯啦，同埋唔好食啊！老實講，一嚿肉乾蒸蒸嘅，有邊個真係想食啊？我哋食落個漢堡扒點解覺得好食？因為佢香， 又夠油喎、 啊。係啦， 雖然依家好多時候食嗰個美式快餐。 店，有陣時嗰塊扒都真係乾得好緊。啊干到柴咁， 嗰块咧都已经唔系预你净系食佢块扒啊嘛。 都系某啲嘅分店啦，我唔够胆讲一概而论啦。有阵时买个即系巨巨地嗰啲冇法食啦，哇，都真系嗰块嘢都几难 吃。所以人哋出名即系佢哋呢个啦，讲开先讲，人哋个卖点咧就系佢哋嗰个酱汁。系啦，即系呢个酱汁由佢诶开铺到而家咧， 帮佢啦。商业秘密，我觉得佢好好食噶，即系啲牛扒，即系嗰个汉堡扒咯。佢依家真系好似争咗啲啊！即系咁啱，我可能食啲分店啦，又或者调翻转头，即系我自己食啲嘢可能好翻少少啦。 系啦，口味又唔同咗啦， 真系唔知道。 即系细个唔食苦瓜，而家都食啦，口味有所改变嘅。好啦，咁我哋就要准备定啲碎牛啦。咁啊，大概我哋每一块嘅诶汉堡扒去到计250克，要准备鸡蛋啦、洋葱啦、牛奶当然要啦，咁啊亦都准备啲面包糠、盐啊、胡椒粉啊，或者系沙律油啊，呢啲咧都系爱嚟咧就腌制嘅。好啦，咁你就将啲牛打碎咗佢之后咧，咁啊攞头先以上嘅材料就放入去，不断捞捞捞，同埋打打打打打。咁点解要捞同打？即系同嗰啲鱼蛋咁滑一样啫嘛。你一路去到搅动佢嘅时候，佢就会起胶啊。咁你系啦，咁你做到佢一块扒嘅形状嘅时候，或者你系想夹汉堡即系。夹面包嘅，咁你就可以做成一块扒嘅形状。如果你想好似一啲日式嘅烧肉店嘅话，咁你咪做到好似个波波咁样咯。咁呢个就适随转变啦吓。咁但系如果你喺以上嘅材料捞完之后咧，其实之后咧亦都可以同大家讲，你可以加多少少嘅，譬如系味淋啊、酒精啊，去到调味嘅。咁但系如果佢哋一个嘅汉堡餐啦，咁啊除咗系有一块汉堡扒做主轴或者加黑椒汁之外咧，其实佢哋都有菜嘅，咁先至可以达到咧一班年轻人佢哋。即系青年军啦，佢哋先至要叫饮食均衡啊。咁我哋通常嘅菜咧会准备定，唔知点解好多人都仲未系好接受嘅红萝卜啦。咁啊红萝卜以前咧就会烚比较上多嘅。咁而家佢哋嘅做法通常咧都可能会搽少少油或者牛油，咁喺个焗炉嗰度焗嘅，咁可以令到佢香口好多。咁甚至乎有啲加蒜香喺入边。咁如果你话马铃薯嘅话，会打成蒜蓉啦，咁亦都有淀粉质。洋葱咧而家有啲新嘅做法，其实年轻人都好中意嘅。你知洋葱一遇热佢就会甜噶嘛，咁所以会放喺个焗炉嗰度咧，就焗到佢由嗰种辛辣变成好香甜。咁你变咗再加多少少菜嘅话咧，咁成盘呢一个嘅一餐汉堡扒餐咧，咁就完成，大家可以不妨试一试啦。 我的享乐时代。 话说上个星期咧，我终于去到慈山寺啦。 哦，系啊。 系啦，我咧之前话想去好耐噶啦，咁今日咧啊，上个星期就跟咗大学啦，因为有个课程啦，咁就要去慈山寺去参加一个活动嘅，嗰个活动就叫做森林疗愈，系啦，咁我就真系第一次去到慈山寺啦，当然就系真系好靓啦，而且入到去就 feel 到嗰种哇，真系好舒服啊个环境，因为有好多树，而且咧啲人都系好静嘅，咁但系讲下咩叫森林疗愈先啦，咁其实就系当你去佢个讲法就系、是、你系。行入个森林入边做一啲嘅冥想活动，或者咧系纯粹将我哋嘅注意力摆咗喺我哋行路，系啦，一步一直即只脚，系佢已经讲到话系首先脚尖先啦，即系到脚掌啦，之后到你第二只脚嘅脚尖，要跟住呢一个 脚尖落地噶。 系啊，佢系咁样，佢、哦、咁样教你嘅。 难唔知啊，我都想听下薯仔咁样讲，因为我对呢个森林疗愈都有啲兴趣，咁啊等你慢慢讲出嚟，等听众朋友都可以放松下身心灵先。 系啊，因为都真系几舒服嘅，有唔同嘅方法啦。咁就慈山寺嘅方法就教我哋咁样行路嘅。佢话其实因为咁样咧，你会行得好慢嘅。所以你就可以慢慢 步步为营。 系啦，咁一开始行嘅时候咧，就纯粹系有条径啦，咁你就可以听到隔篱啲声。譬如啲人嘅声啊，风嘅声，咁最得意咧就系原来我第一次见桃花树系有果实嘅， 哦， 真系有果实， 有桃花树添啊！ 我谂应该系一个拳头再细少少嘅，系啦。咁好多大家睇桃花都系嗰啲新年嗰啲桃花咧，冇果实噶嘛，佢系佢就冇讲话成唔食得嘅。但系佢就话，其实你系咪冇见过桃花系会结果咧？咁样嗱，呢一度就系有啦。咁、知道之后咧，就会再行入啲咧，嗰条径咧就真系纯粹得森林疗愈嘅人咧先可以用嘅、如果你系普通系修禅或者系嚟参观嘅咧，全部人都系唔入得嘅。咁嗰条径入边咧就咁啱，因为嗰一日咧系有少少雨嘅。 系。 咁所以咧，佢就话啊，不如如果大家唔介意嘅话咧，大家试下除鞋，除埋袜。 行下啦咁样。咁而且咧，我哋行嗰个位置咧，其实系草地嚟嘅。咁大家想象下啦，草地啦，落雨啦，咁所以咧啲泥咧系会黐实晒你成只脚嘅。我真系第一次 feel 到咧，啲人咪成日讲泥足深陷嘅。我以前就心谂泥足深陷，即你想象到啦，但系原来第一次你真系踩落啲泥度咧。是不同感觉的， 即好像湿了的海滩那些沙子嘛。 是啊，原来你真的会陷了下去你的感觉。我就说、哦、原来呢我们穿了鞋之后，其实我们很多时候的感官呢，即是脚的感官呢、是削弱了超多。 其实穿鞋的时候你泥足深陷你都有的，你见你的鞋有几咁污糟你就明白你陷了多少 。但是你透过你的脚深深地感受一下那种感觉是不同的。 真的很亲身大自然，即是连脚掌都 feel 到大自然那阵除、泥土的温度啦、会令到你有一个脑入面呢硬是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在 这里。是啊，真的很特别的。我就因为同埋咧，我脚底按摩嘅时候咧，我系即系我好打嘅个按摩师一捻我少少咧，我就喺度叫噶啦，我就哇好痕啊，好痕啊咁样。所以咧，上次呢个森林疗愈咧，我系觉得个感觉系几大嘅，因为真系踩到啲地啦。咁、另外亦都系有好多唔同嘅mindfulness， 即系少少冥想嘅活动啦。纯粹就系叫你啊听下声啦，感受下你当下嘅呼吸啦咁样。咁其实成个过程咧大约一个钟嘅啫。咁但系其实实际上因为我哋缩短咗嘅。实际上应该 系，因为突然间落大雨。 唔系，因为我哋好似个时间太紧迫啦、我哋是翻学个。 我以为见到啲同学仔冇围巾，所以今日缩短咗。 好似系话通常系一个半钟至两个钟头嘅，系、我哋就缩短咗少少。系，其实都几舒服噶。所以如果大家系有兴趣嘅话咧，不妨都去揾下一啲有冇森林疗愈嘅 course 可以上下啦。